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7点，升545点，总成交金额1,3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1点，升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6.2，升12.2；中国平安89.05，升2.05；阿里巴巴207.2，升5元；美团点评103.5，升4.3；建设银行6.53，升1.2；中国铁塔1.97，跌2仙；友邦保险77.65，升2.6；汇丰控股51.8，升4.5；盈富基金27.05，升5毫；小米集团13.1，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028，瑞士法郎8.137，澳元5.15，加元5.799，新西兰元4.906，欧元8.6585。每百日元对港元7.2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5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9点，升229点。港金现价报15,21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0.97美元，卖出1,64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较早前噶啦，荃湾路去屯门啦，近住永德利广场对出，咁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啊！荃湾路去屯门近住永德利广场对出，意外就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农场工业大厦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对出，而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车多，在九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一段慢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返鲤鱼门道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油塘的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何文田港铁站对出。咁喺新界啦，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有道路工程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咗一段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北桥迎翠半岛方向荃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黎维新路隔音屏方向屯门啦，同埋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正令一点，健康加油站。 我是心理学家祖安陈仲恩。面对疫情，我们容易因为心情紧张而睡得不好，我们可以看少些新闻，放松心情会容易些睡着。假如真的睡不着超过20分钟，试下离开张床和睡房，做些轻松不用思考的活动，例如听下音乐，当感觉到有睡意的时候才再回去睡。大家不妨试下。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正令一点，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2020年3月5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天都换上了一个新的开场音乐。大家好，我是陆宇光。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昨天一宗关于同志伴侣权益的一个案件。事源就是有一对的男同性恋人就在加拿大在前年的时候就结了婚。两个人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来的。去到回到来香港之后，他们是申请公屋。他们就符合入息资格的，不过就被房委会就以不符合夫妇的定义来到拒绝他们的申请。这对的男同志就是早前提请司法复核，就认为房委会这个的决定是涉及性倾向的歧视，又说他是违反了基本法和人权法里面关于人人平等的一些原则。昨天高等法院就是颁下了判词，是判男同志胜诉的。当中亦都讲到话咧，系判前都讲到话咧，房委会咧冇办法证明到咧，依家呢个嘅差别待遇咧系有合理化嘅一个证据噶。咁而之后咧，法庭咧亦都系颁令去撤销房委会咧就系拒绝佢哋申请呢个嘅决定。于是咧，事主嘅公屋申请咧就得以恢复啦，唔使重新咁轮候。呢、这个男同志咧，咁就之后就透过代表律师就话啦，咁就话本港嘅同志权益再次受到法庭嘅肯定，判决咧亦都再一次显示香港嘅性小众嘅族群咧系面临住具歧视性违宪嘅政策。不过咧，香港亦都有啲嘅立法会议员咧就表达一啲嘅关注，就话咧而家就社会大部分人咧都仍然希望系维持住一夫一妻嘅婚姻制度，希望咧政府可以研究判词兼且上诉。咁而房委会咧亦都系关注到今次嘅一个事件嘅主角啦，究竟呢个判决之后咧会影响到几多嘅一啲房屋嘅一啲申请嘅问题咧？咁房委会就话咧而家只系接获唯一一宗同性配偶的公屋申请啫，咁会方咧话会详细研究呢个判词，并且咧征询法律意见，而作适当嘅跟进。咁而咧，截至旧年年底咧，一般公屋申请咧有150,000+，平均轮候时间咧为5.4年噶。咁但系暂时就系收到一宗嘅呢个同性配偶嘅申请啫。大家好啦，听完之后呢个嘅判决嘅结果，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呢？会系支持边一方比较多一啲呢？又或者大家对于呢个判决对于日后嘅一啲影响系有啲咩嘅睇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5号朝早11点，社会福利机构员工会访问500多个社福界员工，发现有近70%人不满所属机构提供的防疫装备。工会总干事曾纪南： 你如果有需要口罩，机构是可以卖给你，我哋用2蚊一个价钱，而且仲要点啊？系每日只限买一个嘅啫，系啦，卖完就冇噶啦。咁我哋见到呢个情况系极之过分，其实将嗰个站系转嫁俾员工嘅。 工聯會設立基金，向失業工人提供3000元緊急現金援助，名額5000個。工聯會理事長王國： 最聚焦、簡單、好容易做到嘅方案咧，俾我哋嗰啲嘅失業工友，只要係申請之前半年證明做到嘢， 而又失業一個月，經濟困難的話咧，就可以申請。 下午三點，民政局由防疫抗疫基金增撥5000万俾藝文界，預計可以惠及630个團體同埋4600个個人藝術工作者。藝術發展局主席黃英偉： 咁連同已經撥出嚟嘅500万咧，即係我哋係總數有5500万咧，係喺呢個藝文支援計劃。咁我哋個目標咧係希望支援受疫情影響嘅藝團同埋藝術工作者。 3.9，本港今日未有新增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漁護署話，一個確診者嘅狗隻低程度感染新型肺炎。助理處長是漢中。 而家呢只狗隻咧就仲喺我哋個動物隔離中心嗰度，而家咧佢係冇任何冠狀病毒嘅病徵嘅。我哋係響3月3日咧，其實就攞埋個血，咁啊將會咧準備咧做呢個血清個測試嘅。個測試咧其實係做一個病毒中和測試，咁需要咧個時間就比較長啲嘅。 自由風時間是下午的5:15，一對在海外結婚的男同志伴侶在香港申請公屋被拒絕之後提請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是判他們勝訴。大家有什麼看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一起談談。電話旁邊請來一位法律學者，都跟我們談談一個判詞究竟怎樣得出這個結論。電話旁邊有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講席教授，亦都是澳洲法律學院的訪問教授趙文忠。趙文忠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不如同我哋解释一下点解今次法庭有呢个嘅判决，佢讲到话係房委会呢冇辦法合理化呢个嘅申请公屋嘅夫妇呢个政策嘅一个差别待遇，究竟係点样呢？ 其实所有关于呢一种关于平权或者带有歧视嘅一啲司法复核呢，都係用一个四个 step， 即系4个阶段嘅一个测试去做嘅。咁第一个好简单，即系好简单嘅啫。如果真系有一个差别待遇嘅话，呢、這个差别待遇系唔合法嘅，系咪一个合法嘅目的？应该咁样讲啦。咁周法官啊，周家明就话咗，佢话如果你而家呢个政策，即系而家房委会只系容许异性夫妇申请公屋呢个政策咧，为咗净系保障呢个家庭制度咧，异性爱本位嘅家庭制度咧，系得嘅。咁第二點咧就話，咁呢個差別待遇係唔即係同而家呢個合法目的有冇合理嘅關聯，即係有冇合理嘅關係啦？咁周法官就話，因為資源短缺啦，好明顯啦，即係房屋問題、土地問題，而只係俾異性夫妻申請咧，都係有合理嘅關係嘅，咁咪過埋第二點啦。咁第三個 step 咧就係話，第三個步驟咧就話啦。依、這個差別待遇咧，係咪必須嘅？咁房委會就喺依度就出現咗個問題，佢就話佢唔可以提出一個，周法官就話佢唔可以提出一個證據或者資料顯示，如果我哋而家接納咗海外嘅同性伴侶一齊申請，而即係唔係淨係俾香港註冊嘅異性伴侶可以申請嘅話咧，會影響到公屋嘅輪候時間。咁佢冇提出呢一點啊，即係佢提出唔到證據，咁佢亦都去唔到第四點啊。第四點咧，第四個步驟咧就話。由差別待遇產生的社會得益和呢個個人平等權利是否達到一個平衡？咁因為你過唔到第三點嘛，咁第四點咁法官都話你過唔到第三點啦，你都過唔到第四點，所以咧呢個就係一個可以成呢個司法覆核就成立啦。如果係即係有一個間接嘅性傾向歧視咯。 嗯，头先都讲到咧，有几个嘅测试去测试呢个嘅差别待遇，即系话咧系俾异性夫妇可以有得申请，同性伴侣咧就冇得申请呢个差别待遇，系咪去合理化嘅时候咧有几个测试啦？刚才其中提出一个测试就系、是，即系究竟啊呢个嘅政策能唔能够话保障到呢个现时香港嘅一夫一妻呢个嘅婚姻制度啦？咁如果佢真系有办法证明到呢个嘅。政策是可以让咧异性恋夫妇咧系比较容易啲申请到公屋上楼嘅话咧，咁就得啦。但系而家证明唔到，系因为咧冇办法系统计到，即系而家香港里面嘅同性注册咗，即系海外结咗婚嘅同志伴侣有几多。 咁但係換句話說，係咪如果掌握到呢個數字，即係話掌握到海外只有幾多同志伴侶結咗婚，呢、這個咧就可以喺法庭上面作為一個理據去到證明呢個房委會嘅政策呢？ 其實是可以的，但是呢，周法官同樣你都講幾樣嘢㗎。即係佢即係房委會有幾個即係幾個論有幾個論點啦。佢話喂，其實而家資源有限，我哋要小心分配。咁周法官都話啱，但係呢種小心分配呢係唔可以違反公平原則嘅。即係其實即係平等係行先啦，平等機會係行先啦。咁房委會亦都話咗喂，其實我哋要照顧社會資源喎，同埋呢個有公屋唔係必然㗎喎。周法官應該講清楚，我哋而家係講緊公唔公平，點去分配，唔係個個都有資格分配呢一件事。即係佢講兩樣嘢。咁其實如果睇翻呢兩個大前提咧，咁其實喺法理上咧，我就唔覺得，如果唔係好重大影響到咧，我唔覺得呢個判決咧會推翻或者會翻案咯。 嗯，另一个房委会提出过嘅一啲理据咧，就系话咧系海外有好多即系比较复杂嘅一啲司法制度啦，或者系婚姻嘅或者结合嘅一啲模式啦。咁如果要喺香港嗰度咧要去查核嘅话咧，要花上一啲嘅行政成本。咁但系睇嚟法官喺判词里面咧，亦都唔同意呢一点，系咪啊？ 唔容同意，即系其实好坦白讲，有几难啦、啊。佢拎张证书出嚟。咁有就有，冇就冇。佢呃你就遲啲會告翻佢噶啦。呢個唔係太大，呢、這個唔係太大問題嚟噶。 嗯，亦都講到話，即係如果係海外嘅一啲婚姻制度係如果即係房委會嘅拗嘅論點係話，即係海外比較難查核嘅話，咁其實同樣道理，即係而家喺海外嘅結婚嘅異性戀夫婦。其实可能对于房委会来讲是一样咁难查核，但其实而家系冇呢个问题喺度吓。 啱啊，讲得非常好啊你。 另一个论点咧就系话咧，房委会都提出话去到维护传统嘅一个婚姻制度、家庭嘅一个价值咧，系一个佢呢个政策嘅一个其中一个目的。咁但係咧就係、是、法官睇嚟就唔接納啦，因為都認為咧就係今次嘅呢個政策咧就係、是、讓到咧同志伴侶另一個差別嘅待遇，咁呢個咧就係、是、唔公平，亦都係唔合理嘅咁。咁換言之，係咪即係以後啊再有一啲嘅同志權益嘅案件要喺法庭度打嘅時候？任何一啲嘅辯護嘅一方要再提出一個維護傳統婚姻制度呢個嘅論點，都唔會再站得住腳，係咪咁講？ 我又覺得唔可以咁 一定咁講， 唔可以咁簡單咁講啊！譬如我講兩個比，即係拎翻呢個做例子先，因為呢一個政策咧，申請居公屋呢個政策係愛嚟做公屋噶嘛，就唔係愛嚟維護異性婚姻嘅。即係呢個係第一樣好緊要嘅，就是、正如我哋之前有單好重要嘅案件啦，梁振剛嗰單案件，佢都係講話喂，其喂喂唔係 QT 嗰單案嘅話，我而家你個呢、這個即係申請呢、這個受養人嘅簽證咧，係引入海外嘅人才噶嘛，你唔係愛嚟維護翻而家呢個制度嘅呢、這個婚姻制度嘅，即係嗰個政策嘅目的要寫得好清楚，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是其實周法官在另外一間案呢叫做 MK 那間案呢 MK 就是那間案很簡單的就是說現在的婚姻法制度呢只是容許異性結婚呢是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的，但是周法官在那邊那裡就講得很清楚了，喂，第一基本法呢現在只是承認異性婚姻的而已，所以現在如果你去到這個位置呢，我就不會說不給同性在香港結婚呢是違反基本法了。咁其實你睇到嘅，周法官佢嘅判詞咧，好似淨係咧會承認喺海外締結嘅同志同性婚姻，喺香港係同本地嘅異性婚姻有同等地位，就未去到咧話喂，其實喺香港都可以同性結婚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因為婚姻法嘅制度，婚姻法咧維護嘅目的咧就係異性婚姻啊嘛，所以咧如果個政策同埋法律係清楚，係好清楚。是淨係愛嚟維護異性婚姻呢個制度嘅話咧，法官法庭咧未必會推翻嘅。 嗯，咁而咧頭先亦都講到啦，咁有好多嘅一啲 案件都是排緊期去到打呢個嘅同志權益嘅案件啦。而咧頭先你都引述到咧，之前有兩宗嘅案件就係即係 QT 案同埋梁振剛案咧，都係涉及一啲同志嘅權益啦。咁包括 QT 案咧，就係申請咧就係一個同志嘅伴侶嚟香港咧作為一個受養人啦，以及咧梁振剛案咧就係複核一個問題就係合並報税啦，以及公務員福利啦等等呢啲咧，咁就係已經係終審法院已經判咗呢兩單案咧，都係同志嗰一方勝出啦。咁有啲議員就話啦，啊，希望咧就係政府都唔好再就呢件案件上訴啦，因為咧睇起上嚟咧，即係以往已經有 QT 同埋梁振剛案呢個案例在先，認為咧呢單案咧就上訴到終審法院咧勝算都唔大啦，咁就希望政府唔好上訴，你同唔同意咧？ 啊，其實好難講嘅喎。我覺得其實有個權威性嘅判決係會好，係會好啲嘅，同埋拎曬所有嘅理據出嚟，大家再睇一次都係好嘅。我又唔覺得一定會輸嘅，即係我又覺得打都係好嘅，即係大家都睇清楚啲，因為有時有樣嘢好緊要嘅咧，就係喺台灣嘅情況，你知道咧，就算你一單案你過咗，但如果你個理據唔係咁清晰，或者大家唔服嘅話咧，就算執行喺呢個法庭，即係譬如台灣嚟講就係同性婚姻合法化咧，喺執行上面係有問題，或者群眾都唔會接受嘅，所以譬如經過更加多嘅辯護啊、辯解啊，可能大家會接受啲，我覺得都係件好事嚟嘅。 有啲嘅報章咧都係訪問咗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啦，咁都講到話頭先咧就係、是、都講到話今次呢個嘅案件咧，高等法院咧係多次引用咧頭先講嘅 QT 案啦，同埋梁振剛案咧嚟到作為一個係咪一個合理差別待遇嘅一個測試。咁當中咧，我頭先講過一個四步嘅一個測試嘅原則咧，亦都喺梁振剛案裡面咧係用過嘅。咁有啲人就形容話，其實 QT 案同埋梁振剛案咧已經為香港嘅一個同志權益的一個案件咧，係作咗一個非常之重大嘅一個經典嘅案例，你同唔同意？ 同意，但係其實頭先我都講過，其實係有佢嘅局限嘅，佢只係講喺海外締結合法嘅同性婚姻嘅喎。佢冇話過喺香港係有同性婚姻，所以係爭啲嘅，即係又未去到大家講得咁重大咯。我覺得， 即係好多人其實好簡單咁去問一個問題、就是，就係會唔會令到香港呢個同性婚姻可以行前多一步啊？咁你嘅答案會係 未有排有排，好簡單。前嗰排周法官喺 M K 嗰單案都已經話咗，而家婚姻法係愛嚟維護異性婚姻制度噶嘛。 OK， 咁至於亦都有議員就提出一啲觀點啊，就話因為咧就判詞裡面都提及一個即係平等原則啦，但佢認為咧平等原則咧並不是絕對啊。因為咧就有多過一啲，譬如行使時候嘅一啲酌情權，包括咧，譬如佢都引用過以前有啲嘅案例，就係話一啲嘅法庭打官司，咁啊雖然話而家香港嘅官方語言係中文同埋英文，咁但係由於呢個嘅傳譯嘅即係可能係啲實行上面嘅限制啦，咁所以咧就算冇中英文同時做嘅話咧，咁都係可以接納嘅一啲法庭上面嘅，即係以呢個嚟到做例子咧，嚟到證明咧平等咧不是絕對，你覺得係咪有得打呢方面？ 平等不是絕對，但平等機會是最重要的 principle 的原則嘛。我們不是說一樣，而是大家有沒有同等機會去做一件事。那我覺得這個在這幾宗案，譬如 QT 梁振剛和昨天幾宗案呢，我覺得都不覺得 是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首先譬如你說你中文英文，你可能說誰好一點，是不是平等，這個是一件事。但你講係冇平等機會就另外一件事喎。你有咩理由去剝削喺第二度合法締結嘅一個伴侶嚟香？如果佢係香港公民，有香港可以留低嘅話，嚟申請一個公共資源，係咪？你睇唔到有個咁嘅例，有咩例？有咩原則去阻止人哋咁樣做？ 咁至於今次嘅案件同社會共識有冇關係呢？因為其實都即係有啲議員都提出一個疑問，就係其實而家即係同性婚姻或者同性海外註冊嘅一個同性伴侶喺香港都冇一個法律地位㗎嘛。咁但係呢香港亦都係冇呢個嘅社會共識呢，去暫時去到就呢個嘅同性婚姻去到立法嘅時候，其實呢啲嘅案件對於社會共識嚟講有冇一個，即係社會共識係咪一個衡量呢啲案件應該要諗嘅一個因素呢？ 其實好耐之前呢，有單案 W 就係講呢個異性人可唔可以用新嘅性別身份去結婚。咁其實嗰單案已經講得好清楚， 而在 QT 和梁振刚中心反映都讲得很清楚，当维护少数人的权益的时候呢，社会共识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如果同埋台湾嘅宪法法庭都讲得嗰、那个道理讲得好清楚，如果佢永远都系少数，而要多数人去接纳少数，先至少数先可以享有个权益嘅话，咁呢个根本系逻辑上系唔过唔到嘅。但系如果喺執行上边咧，其实真系需要多数人都要同意同埋支持，但系呢个系两个层面嘅事咯。 嗯。咁頭先亦都講到咧，即係譬如話一啲海外註冊，可能有真係涉及好多唔同嘅一啲形式啊，或者係一啲嘅定義啊咁樣。咁有啲議員都講到話咧，喺香港社會咧未必得到接受啊咁樣。咁如果可以都喺香港攞福利，就擔心後果嚴重。 哦，咁又唔係，其實我哋計一計條數。首先，你唔係即係唔係個個地方咧都可以容許非居民嘅非公民喺嗰度結婚嘅。 嗯嗯。 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你要去第有幾多個人肯去結婚，跟住肯去第二度結婚，跟住又會跌入去嗰個收入嗰個限制，話有幾多啊？我唔覺得有好多喎。 嗯 ，OK。好啊，趙文忠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趙文忠教授咧就係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嘅講席教授，亦都係澳洲法律學院訪問教授嚟噶。電話1872311，歡迎打電話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派出接载滞留湖北港人的第三班包机，下午4:30前飞抵本港，着上保护衣物的工作人员协助港人落机。他们随即乘坐旅游巴前往火炭骏阳村接受14日检疫。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表示，由于今日首班包机提早完成登机，航班提早起飞，抵达时间较原定时间早。至于第四班包机预计在晚上8:30抵达，预料今日两班包机合共接载超过200人返港。本港今日未有新型肺炎确诊新增个案和怀疑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昨晚确诊有长期病患的69岁女子，曾经在1月31日至2月24日期间到印度旅游。由于她在2月23日发病，相信属于外来输入个案。患者在初期发病的时候出现吐泻和轻微发烧，同其他个案有呼吸道病征不同。患者在確診之前曾經到過多個不同地點，亦都曾經出席婚宴。張竹君說，在社區逗留時間長才確診，衛生防護中心正是追蹤和患者接觸過的人士，包括聯絡婚宴的新娘，了解有沒有人和患者曾經密切接觸。警方下午2:00接報，表示一名男子在深水埗北河街一座大廈的梯間持有疑似手槍，大批警員正在鴨寮街和北河街一帶搜查。幾十人到香港電台廣播大廈外請願，指港台節目偏頗，要求重組或解散港台。他们聚集在港台广播大厦外，门外围起铁马，有警员戒备。请愿人士高叫口号，递交请愿信之后散去。发起请愿的全国政协委员、公营广播关注组召集人彭长伟说，港台节目偏颇，例如封烟节目只是问有没有警报，不质问投掷汽油弹是否过分，形容港台用公帑煽动民情。他又不满头条新闻的嬉笑怒骂对象只是集中单一方向，要求港台停播头条新闻以及铿锵集，多播放医生与你，以及多邀请官员到港台解释政策。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 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工业大厦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辆嘅大消散。咁而家城墙道去荃湾咧，介乎龙翔工业大厦一段至到龙翔道观景台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的合群街因为爆水管，现在合群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车辆需要改行角翔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沙田、青衣北桥迎翠半岛去荃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泥围山路隔音屏去屯门、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除了内地之外，其实在各地都见到越来越多的个案。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很明显比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是严重得多的。如果我们不理它，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流行，而这个死亡率会很高。当你讲一到两%的人口死亡，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咧就系一对喺海外结婚嘅男同性伴侣咧，咁早前喺香港就申请公屋被拒绝之后咧，提请司法复核咧，寻日获判胜诉噶。大家点睇咧？电话1872311。其实咧都引述翻一个之前一个学界嘅调查啦，咁都系嚟自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嘅助理教授噶。咁讲住话咧就系问下大家咧，究竟同唔同意同性伴侣咧有权可以申请咧公屋嘅？咁结果就发现咧，52%嘅受访者系同意一对同性嘅伴侣，如果喺一段长久稳定嘅关系，能够以家庭咧作为单位去申请公屋。咁其实咧呢个调查咧都系以往都有做过噶啦。比起三年前比起四年前啦，呢个同类嘅调查咧系上升13%。表明唔同意或者非常不同意嘅咧，就有24%，咁亦都比四年前嘅調查咧係減少咗9%噶。咁係咪代表住即係社會上都對於同性伴侶一啲去申請權利福利嘅一啲？一啲權利嚇，比較可以接受一多咗啲咧嚇，咁就要問問大家啦。電話1872311，大家點睇咧？電話旁邊有張女士喺度。 係你好啊，陸生。 你好，請講。 系，我咧就我系一个婆婆嚟嘅，因为我咧就唔识嘅，我咧就想问一声，我哋香港而家佢同性嘅婚姻合法咗未咧？ 未噶，未噶，未噶。 咁系咯，咁既然未啊，因为我系一个婆婆嚟噶，我系冇知识嘅，即系以我嘅讲法咧，就系话，如果你香港合法咗咧，系应该俾佢申请嘅。咁既然我哋香港都未能够合法，咁你喺第二度注册啫嘛，你喺第二度注册，你去第二度申请啦。咁就唔应该咁样嘅。如果你假设而家合法咗，我绝对觉得冇所谓噶。但而家啲問題上你未合法嘛，你未合法就可以咁樣做，我就覺得好似有啲攋過咯。 咁有啲支持佢哋權益嘅人就會講話， 唔係講權唔權益啊，因為而家你係以夫婦嘅申請啊嘛。 咁點解你唔當話你係兄弟咧？叔伯或者誒嗰啲堂乜嘢兄弟都好啦，誒，總之你就唔應該以夫婦去申請，即係我嘅講法啊。 嗯，咁有啲支持 兩兄妹兩姊妹都申請得噶嘛？ 有啲支持佢哋權益嘅人士就話，因為其實咧，佢哋覺得咧同性伴侶嘅一啲權利咧係可同呢個異性伴侶係可以比擬嘅，係可以相比嘅。咁所以點解政府要去排除佢哋嘅權利？ 我而家最主要我就想知話，佢哋香港仲未合法啊嘛？ 嗯， 即係我就堅持依樣嘢嘅啫，我嘅底線就係依樣嘢。咁如果你假設間你如果香港即刻聽日啦講話啊，而家佢同性可以結婚啦，我絕對覺得冇問題，你合法咗啦嘛。 明白。 因為問題上，我而家由頭到尾，我係一個婆婆嚟嘅，即係我係住公屋嘅，我哋落到去樓下，大家啲婆婆都拗頭，喂，我哋大家唔知道就話，喂，其實係咪香港合法咗？如果合法咗係應該㗎，啊，我哋任何嘢要跟住嗰個程序去做嘅。 Okay, 但我絕對我又唔會歧視佢哋嘅，我覺得冇問題嘅，佢哋。男又好，女又好，佢两个生活得开心，绝对冇问题。呢样我系好开通嘅，因为我点解觉得话佢都冇影响到你其他人啊嘛。 OK， 好啊，多谢晒张女士嘅电话啦吓。咁有啲人都认为啊，政府都应该早早就开始咨询，或者甚至开始一啲立法嘅程序添噶吓。咁啊，跟住有梁女士喺度吓，梁女士。 是你好啊。 你好， 陈总。咁头先阿婆婆系头先婆婆咧，佢都好开明啦，佢话佢唔反对。但係咁點解你既然都唔反對啦，咁點解要拘泥於佢合唔合法呢？其實我好贊成嘅。一來佢哋係小眾啦，咁如果佢哋係真心相愛，其實你同一對異性婚姻相比嘅話呢，其實我覺得佢哋嘅關係可能係更加長久。咁既然大家都接受到啦，民意調查亦都出過話，即係支持佢哋嘅提升度係超過咗 50%， 咁點解唔可以接受呢？而家法庭都判咗啦，咁如果我哋要尊重呢個法律嘅話，我覺得應該係俾佢哋有呢個資格咯。 嗯，咁頭先個聽眾嘅意思就係話，即係香港未有呢個合法化、未有呢個制度嘅時候，係咪就唔應該俾佢哋先咁解？ 制度嘅嘢咧，法律咧係不斷咧係去 update 去更新嘅，即係唔係話以前冇嘅咧就一定係唔啱嘅。咁如果唔係嘅話，法律唔需要每年都要有咁多條新嘅法例啦。而且講真，你立法嘅嘢亦都未必代表係唔啱嘅。咁好似我哋啲好多人反對政府咁，咁如果係一啲建制派嚟講，咁我哋都係唔啱噶啦。你反對啊嘛，反對就係唔啱。咁呢一個本身已經係一個唔啱。 明白，多謝阿梁女士嘅電話嚇。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聽大家電話。電話旁邊咧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啊。周浩鼎 你好，主持人你 好，大家好，各位好。 对于高等法院寻日就裁定男同志申请公屋嘅权利胜诉啦，你点睇啊？ 系寻日嘅高等法院嘅判决咧，一出咗嚟之后咧，我自己已经表示咗比较忧虑，因为寻日咧，其实我都收到好多一啲家长嘅组织啊，甚至宗教团体有啲代表咧，都私下揾我，咁咧就佢哋都表达咧对寻日嗰、那个。判決係表示憂慮，憂慮喺邊呢？就係話，因為昨日呢個案件呢，我形容係知事體大嘅，因為當呢個案件一判完出嚟之後呢，公眾係好容易產生咗一個印象，就係、是、是否法庭等於變相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喺香港。嗱，呢度呢，我都容許我俾少少時間講一講呢，就係、是、第一，我哋講緊嘅係香港本身嘅現行嘅嗰個婚姻制度都仲係根據法例是一男一女啦，咁當然你話同性婚姻嘅合法化牽動嘅問題就唔係單單講緊個人權利嘅問題咁簡單啦，即係其實佢亦都講緊係會動搖一個成個社會嘅個婚姻制度嘅。嗱，我哋咧自己咧就即係講得好清楚咧，就係話第一，對於唔同性傾向嘅人士咧，當然我哋就尊重，就不帶任何歧視。但係你講到如果話真係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咧，因為呢個我剛才講唔單單係一個權利嘅問題，其實佢係講到去動搖一個社會嘅婚姻嘅嗰個成個制度，同埋咧佢又會牽涉到另一啲問題咧，就包括領養細路仔啊，或者可能係將來嗰啲細路仔學校嗰啲教科書究竟點樣教婚姻咧，即係仲係咪教一男一女咧，定還是係另外一種嘅模式咧？咁呢個其實牽動到嘅問題都多嘅，所以咧其實我其實我尋日對於個判決我自己嘅觀察就係第一，我哋認為係憂慮咧，呢個判決出嚟咧， 就會導致到公眾有個印象，是否法庭變相去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咁我覺得呢一點咧係我哋比較憂慮。 Okay. 我哋就叫咗，我哋其實尋日我都講得好清楚啦。我希望促請政府咧係能夠盡快研究好個判詞之後咧，去提出上訴。嗱、我諗應該咁講啦。而家尋日都係一個好初階嘅一個判決。咁其實如果有法律觀點嘅謬誤或者唔清楚咧，如果上到上訴咧，都仲可以打上去再上級嘅法庭，甚至乎去到終審法院嘅。咁、我諗呢個法律觀點或者你話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咧？我覺得都要留待喺上訴嘅時候咧，去釐清。咁但係你問我咧，我就覺得至少喺公眾嘅印象，我哋係擔心是否法庭就變相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啫。 嗱、周浩鼎啊，都睇翻其實呢個案件，以至到之前嘅案件，包括梁振剛案都好。咁其實都冇觸及到香港同志伴侶可以喺香港結婚權利嘅問題，又或者係即係海外結婚嘅同志伴侶喺香港嘅一個婚姻地位嘅問題，都冇觸及到嘅。其實而家講緊係即係佢哋呢啲嘅同志伴侶喺香港度申請福利嘅時候咧，就係遇上差別待遇，法庭認為咧唔公平呢個嘅問題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頭先話即係會唔會係變相同性婚姻合法化，甚至係？即係講到領養呢啲問題，會唔會扯得太遠呢？ 嗱，我咧就首先可以講一講多少少背景俾大家聽啦。其實上一次梁振剛嘅案件嘅判詞，我就睇曬啦。今次嘅判詞我都睇過啦。我發現到一個比較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上一次我哋睇個判詞嘅時候咧，我都特別留意到法庭喺頒布梁振剛個案件。嘅個案裏面咧，都有啲判詞，有啲段落特別嘅提及咧，就話佢呢個案件係唔觸及到香港嗰個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 係啊， 呢個咁嘅，佢就講得比較白嘅上一次都，咁但係今次咧好明顯咧，睇翻今次嘅判詞咧，又相對上一次嘅判詞嚟講咧，就冇咁直白咁講翻清楚呢個情況。嗱，咁當然啦，嗱，我咁講嘅意思咧，只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是。喺而家嘅情況嚟講，因為未必個個人咧都會比較熟悉嗰個法律嘅觀點啊，或者佢嗰個對嗰個法律嘅理解啦。咁但係我至少可以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咧，就係、是、呢一個嘅差別，所謂嘅差別待遇，頭先主持人你提到咧，的確就係今次呢個案件裏面重點打嘅一個觀點嚟嘅。如果喺差別待遇嚟講咧，一般喺我哋嘅法律嘅認知咧，就係話。差別待遇有時嘅存在就要睇下佢究竟有冇一個合理嘅辯解，即係意思講咧，你呢個差別待遇有冇一個合理嘅辯解去讓佢存在咧？咁、但今次好簡單講，即係我唔想太過複雜，就係、是、法庭就唔係好接納作為一個合理辯解去讓佢有呢個差別嘅待遇。咁但當然啦，我琴日都對記者有講過。就係、是、其實喺其他一啲歐洲嘅法庭咧，亦都曾經有提及過，就係其實保護家庭價值，即係傳統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同保護傳統嘅一男一女嘅個家庭價值咧，其實都係一個可以嘅合理辯解，或者係要考慮呢啲嘅政策嘅時候嘅重點嚟嘅。不過就今次個法庭睇嚟就唔係好睇重，或者佢有佢嘅理由就唔睇重呢一點啫。咁所以點解我話要提出上訴就係咁解啦。簡而言之。我諗我哋嘅社會裏面當然亦都有唔少嘅人士其實對於傳統嘅一男一女嘅婚姻價值啦，或者呢個傳統嘅家庭價值呢，都係大家都比較係希望能夠可以維護嘅。咁我諗呢一點係咪將來都可能喺法庭會係爭辯嘅一個點呢？咁我都係即管提出一個咁嘅即係一個質疑囉。其實 明白，因為都睇返判詞呢，都係講到話將呢個同志伴侶嘅權益同異性家庭嘅權益呢，係作出一個比較，認為呢就唔應該作出一個差別對待。剛才你講嘅家庭傳統家庭嘅價值同制度呢個嘅問題呢，判詞都有觸及到嘅。咁但係正如你所講啦，咁法官好似唔係太認同咧，呢個係一個合理、合比例 嚇， 合比例嘅理據咧，去到作出呢個差別嘅待遇啦。咁所以你就認為呢個係有得可以拗嘅地方。 係啊，可以即係、就是、其實我諗即係當然啦，即、就、係、是、主持人你都即係、就是相信你都即係、就是、研究過睇過判詞，所以大家都大概理解嗰個情況係點。咁但當然啦，好複雜嘅法律觀點亦都好難喺而家呢度三言兩語咁去作一個好大嘅討論。咁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政府係有責任咧，去研究好判詞，然後去處理好嗰個提出嗰個上訴。咁主要我覺得就係咁啫。 問多你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今次嘅案件咧，就是、關於申請公屋嘅資格嘅。咁雖然咧，而家話房委會淨係收到一宗嘅呢個同性配偶嘅申請啦。咁但其實你對於一啲公共資源嘅分配上面，你會唔會對於即係今次嘅案件之後，對於公共資源嘅分配有所擔心咧？ 我諗又咁講嘅，其實喺今次嘅判詞都容許我講多兩句，就係、是、今次嘅判詞呢，其實個法官就話政府就睇嚟未有能夠提供到一啲證據，就話如果呢一旦開咗呢道門之後，容許一啲同性嘅伴侶喺外國註冊咗之後嚟申請公屋，你會令到嗰條隊長咗幾多，或者增加幾多嘅社會嘅公共資源，佢就提供唔到呢方面嘅證據嘅。咁所以亦都公道咁講啦，如果即係政府自己又未能夠提供到呢方面嘅證據，咁我都好難話咁樣去作一個判斷，就話如果一旦呢道門開咗，就會等於我哋用多幾多嘅社會資源。反而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呢，就算你話社會資源未必係即刻即時見到一個咁大嘅影響，但我自己個人覺得呢，正如我剛才同主持人你講呢，我覺得其實個重點甚至乎更多嘅係究竟我哋點樣睇我哋呢個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因為一旦你話齋係承認咗同性婚合法化，反而就係會動搖咗我哋本來個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就再衍生嗰啲例如話領養小孩啊，或者頭先我嗰啲細路仔教科書嘅問題啦。嗰、okay, 個更多係牽涉到我哋社會牽動一啲價值觀嘅問題。 OK， 好啊。 所以我覺得個問題更多喺嗰度咯，其實。 OK， 好多謝曬周浩鼎，多謝你。 好，唔該曬。 周浩鼎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繼續打嚟。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Hi，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英式英文嘅响音。话晒我哋都系一个英式英文嘅节目。咁呢个响音咧，其实咧我哋香港人发嘅时候咧，就同英国人咧就争好远好多时候。咁就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但系就如果你想学英式英文咧，就要留意一下呢个音啦。呢个音咧系咩字出现咧 ？talk talk w a l k walk c o u r t court。咁咧里面都系中间呢个咁嘅 o 咁嘅音嘅。呢个音咧听落去咧系听一次嘅，大家 o o o。有少少嘟嘟地啦，同埋个空间咧系留都留得几多嘅。咁呢个音咧系同我哋广东话个 o 咧系有啲唔同啊。广东话我哋会 o 啦，而英式英文咧我哋嗰个系 o。所以咧 talk。例句 ：I'm talking， or I'm walking， or a walkie talkie。咁咧就同我哋讲开嘅 walkie talkie 咧系有啲唔同。听一次 ，walkie talkie。Walkie-talkie, as opposed to walkie-talkie. Okay, so I'm walking while talking on my walkie-talkie. 咁就大家留意下呢个响音啦。O-O-O。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51，继续有陆宇光喺度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噶。电话旁边请嚟大爱同盟总干事梁兆辉，梁兆辉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嗱，对于今次高等法院嘅判决，你有咩嘅意见啊？ 我谂作为大爱同盟啦，又或者即系同志界咧，其实对于今次即系法院嘅裁决咧，都系表示欢迎同埋非常之鼓舞嘅。因为长久以嚟，其实即系我谂香港政府嘅即系房屋政策啦，对于同志，尤其是系低收入嘅同志伴侣咧，嗰只嘅歧视咧系好明显、好倾斜。咁所以今次呢个裁决咧，其实系还翻同志嘅一个公道，同埋即系回应翻佢哋基本嘅住屋嘅权利啦。咁同埋即系其实我谂今次嘅裁决里面咧，最重要提到一点咧，就系判词之中讲到咧，其实今次裁定咧，有關房委會嘅房屋政策咧，係屬於即係性傾向歧視，同埋違反呢個基本法嘅。咁亦都即係再次印證咗啦，要喺香港成立呢個反性傾向歧視法嗰個必要性。因為當即係政府嘅房屋政策都帶頭歧視性小眾嘅時候咧，更遑論係私人機構，又或者係坊間嘅歧視啦。 咁同埋我哋都好希望，譬如今次嘅裁決咧，可以成為咗一個仲裁嘅先例啦。因為據我所知，譬如話有關即係同罪爭取呢個房屋嘅居住權咧，其實都唔單止最近呢一個公屋嘅司法覆核嘅，其實上年有另外一個司法覆核咧，就係去爭取有關即係居屋嘅業權同埋繼承權嘅。咁我哋希望今次呢個先例會令到嚟緊嘅司法覆核咧個勝訴嘅贏面會大啲。 系嗱，头先都访问咗另外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啦，咁佢都讲到话，都担心呢啲嘅判决咧会动摇到香港嘅一夫一妻制嘅婚姻制度，以及咧亦都有啲听众讲到话咧，其实香港嘅同性婚姻系未合法化噶，咁所以都担心到咧，就系其实呢啲嘅判决啦，咁系其实都对社会发出一啲唔同嘅信息啦，即系对于即系同而家香港嘅现行嘅婚姻制度系唔同嘅一啲信息噶，你点睇？ 我諗其實周生先前提嘅一啲即係論調咧，都係冇乜新意，都係老掉大牙噶啦。我諗其實佢哋言下之意都係，即係其實都講嚟講去都係話，總之香港冇同性婚姻，其實就可以大條路道理啦，去剝奪一啲性小眾嘅基本公民權益。咁我覺得係講不過去噶咯。又例如好似即係呢一兩日嘅梁美芬亦都提到咩，形容法庭嗰、那個判決係剝奪咗政府喺公屋政策上面嘅酌情權。咁但我即係想反問翻一句，點解佢唔講下政府長久去剝奪同志嘅伴侶佢哋嘅居住權呢？對於同志嘅基本權益，你有冇酌情權呢？你有冇同情呢？你甚至有冇人情呢？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啲嘅言論，我覺得實在太過到老掉大牙，唔想去爭拗。咁但係即係我諗，作為同志，尤其是低收入嘅同志伴侶呢，其實佢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嘅居民嚟嘅。我諗即係住屋對於每一個公民嚟講咧，係一個最基本嘅公民權利。咁我覺得其實佢哋而家唔係嚟爭奪資源，只係應該還翻佢哋一個公道，去讓佢哋分配給佢哋咧應該有嘅基本嘅一啲權利同埋資源咁解啫。 係嗱，而家咧就係有幾宗嘅案件都係關於同志嘅權益咧，都係喺法院都係獲得勝訴啦。咁包括QT 案就係講緊海外即係嚟到香港申請受養人嘅身份啦，依個係梁振剛案咧就講緊一啲嘅公務員福利啊，以至到報税安排啦等等啦。咁呢個咧就關於公屋嘅申請。咁其實以你所知咧，仲有冇其他嘅一啲？申请人都希望就住同志权益差别嘅问题咧，系提出司法复核咧，就会有或者有咩方面咧？ 因为我觉得即系譬如话政府即系迟迟都唔肯去研究去保障同志如何喺缔结关系上面一啲基本嘅权益，因为我哋讲紧缔结关系唔一定系讲紧同志婚姻嘅，可以有其他嘅方法去保障一啲同志关系，让我哋得到同异性恋看齐嘅一啲即系基本嘅权益同埋利益同埋保障。咁当即系政府迟迟都唔肯开呢个绿灯去讨论嘅时候咧，其实同志唯一嘅一个方法就系话去诉诸法律。對簿公堂，進行呢個司法覆核。咁其實喺個過程裡面咧，即係我諗雙方其實都係勞民傷財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府其實應該要帶頭去主動回應社會上面，就算呢個係性小眾，佢嘅人數係比主流嘅人數係低都好啦。但係佢哋係一啲基本爭取緊基本嘅公民權益，咁佢哋係唔可以漠視啦。 係最後即係少少時間，想問一問咧，你覺得而家係咪即係剛才你頭先提出話，會唔會可以就住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咧？你覺得而家個社會氣氛？同埋即系认接受程度系咪适当嘅时机去推行呢啲嘅法例咧？ 嗱，我谂我哋可以去引述一下咧。其实上年咧，2019年年尾嘅时候咧，中大已经进行咗一个调查，显示一个报告。咁其实呢个调查咧，当中其实正正系问咗一条问题咧，就是、关于到底受访者支唔支持同志以家庭名义咧申请公屋嘅、 嗯。 你见到咧，头 先我都引述过 吓，结果咧系相当之鼓舞嘅、嗯。支持嘅咧系由2016年嘅39% 咧，去到上年2019年嘅52% 嘅。而反对嘅咧，亦都系跌到只系得24%。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見到民意咧已經有好大嘅轉變，同埋我都想補充一下，即係其實而家坊間都好多討論，就係話其實咁樣今次呢個判例會唔會即係令到即係異性戀家庭喺輪候上面會即係大排長龍啊？咁我覺得首先即係政府已經冇數據啦，同埋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好簡單嘅一啲加減數嚟嘅，即係譬如話台灣上年通過咗同志婚姻。其實接近就嚟一年咧，佢哋註冊嘅人數咧，其實基本上只係大概2000多對嘅咁、啊、但係你要記住，台灣嘅人口係2000多萬，佢都只係2000多對。咁而講緊香港方面，我哋首先冇同志婚姻啦，而家只不過講緊低收入嘅同志家庭可以去申請公屋啫嘛。咁、okay. 而低收入嘅家庭，佢哋更加未必個個有條件去外國註冊添。咁、所以根本嗰個會導致輪候人數。 大排长龙咧，根本系危言耸听。 明白，好多谢晒梁兆辉啊，多谢你。梁兆辉咧就系大爱同盟总干事嚟噶，我哋好快时间听埋梁先生电话。梁先生， 系 你好，请讲。 讲讲就系话，其实我觉得个判决有谬误嘅，因为咧，如果照头先嗰位听众所讲啦，喂，如果同性婚姻嘅合法化可以令到佢申请，喂，同性婚姻可以攞佢申请公屋嘅话，而呢样嘢又本身香港唔合法嘅话，咁我又可唔可以声言就系话，喂，其实一夫多妻制，我唔同我老婆都可以同我唔同嘅，即系我可以同唔同我老婆申请公屋嘅，甚至系，诶，我兄妹结婚即系乱伦啦，或者系一夫多妻呢一种喺香港唔合法嘅一种。所謂的關係又可唔可以去申請香港公屋呢？咁如果政府唔批我嘅話，我又可唔可以聲言就係話，喂，政府剝奪咗我呢啲即係一夫多妻制之下 的梁生嘅意思啦？唔好意思，時間關係，傾到呢度先，多謝你。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多车，龙尾排翻出去接近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在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方向沙田、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6.91，瑞士法郎0.953，澳元0.663，加元1.341，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6.936，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18。港金报15,21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5.51美元，卖出1,646.22美元。港汇指数106.4，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喺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丁九桥，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意外，龙尾丁九桥。另外喺锦田公路咧，近住横台山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八乡警署同埋八乡古庙。咁就喺锦田公路近住横台山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咧交通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八乡警署同八乡古庙。至于较早前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近富荣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西营盘嘅东边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一段东边街咧，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咁前往医院道嘅车辆咧系需要改行西边街嘅。另外，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东边街嘅慢线亦都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沙田、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是一个月嘅啫，咁嗰时就讲话大概1100万个，咁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已经咧就请咗惩教署咧去到加强加大个生产量噶啦，咁但系咧就近排咧就好多嘅传媒都去报道啦，喺市面上咧有啲人咧就戴住 CSI 口罩，咁嗰啲就唔系公务员啦，唔系佢哋真系工作需要而用啦。有好多人呢就有啲嘅传媒呢就係做咗一个少少嘅调查啦，咁就访问咗戴住 CSI 口罩嘅市民。咁就发现呢大约有40%嘅市民呢就同佢哋讲话啊啲 CSI 口罩呢喺市面上面买返嚟㗎喎，咁就再去查问啦，咁就甚至有啲人呢就话追查到系有啲铺头有得卖 CSI 口罩。嗰啲卖嘅点呢可以去到遍布全港各地啦。更加亦都有啲嘅市民咧，就係留意到咧，喺街上面有啲疑似係 CSI 口罩買賣嘅一啲動作，有啲零售流動嘅一啲貨車咧，咁啊戴住一啲 CSI 口罩咧，就喺流動咁樣去賣。亦都咧有啲人咧係拎住一啲口罩咧上去一啲嘅工廠大廈之後不知所蹤。咁大家就關注啦，啊呢啲嘅 CSI 口罩唔係淨係俾政府部門、俾物流處嘅啫咩？點解可以流出市面嘅咧？黎恩浩點睇啊？ 嗱，我谂其实之前亦都有唔同嘅即系传媒咧报道过，即系呢啲 CSI 口罩流出市面嘅情况啦。咁其实一个即系正常，亦都系有即系有一个问责意识同埋有透明度嘅政府部门咧，系应该开诚布公，系俾大家知道其实究竟呢啲嘅即系佢哋当佢分发口罩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处理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其实喺上即系喺之前都有。即係傳媒親自都去查詢翻懲教署呢啲分發口罩嘅情況，咁但係好失望嘅係咩呢？就係、是、懲教署只係話，即係除咗係分發俾即係物流署之外嘅口罩咧，其實佢哋即係都係會將一啲剩餘嘅口罩分發俾啲唔同嘅即係社會機構，但係就拒絕去公布呢個名單。咁我哋其實係唔會知道咧，究竟即係懲教署分發呢一啲。即係口罩俾一啲非政府部門嘅時候，究竟佢哋嗰個嘅考慮同埋佢哋嗰個做法係點？咁我哋而家面對即係仲係喺一個口罩荒嘅時候咧，其實政府部門去咁樣處事咧，係好難令人去即係相信政府咧，其實係真係有一個透明度同埋係有一個責任心咧，係去為翻市民服務咯。 其实咧，即系亦都大家关注到咧，咁喺呢个口罩 CSI 口罩嘅一个制造同埋生产同埋呢个嘅分发嘅过程之中吓，由物流处去到分发俾各个部门，各个部门再去自己内部分发嘅过程之中，其实究竟系点样做法嘅咧？有冇可能个过程之中有出现咗一啲嘅问题？有啲人咧就系挪用呢啲嘅口罩拎出去卖，又或者甚至即系出现一啲可能刑事嘅案件，有偷窃嘅情况出现咧？呢、这个大家都系非常之关注。其实咧，二月初嘅时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都喺记者会上面都提及到呢件事啦。咁都讲到话咧，系如果发现到咧有人系即系擅自咁挪用呢啲嘅口罩拎出去卖咧，就会严肃咁去跟进吓。咁但系大家都关注到而家又跟进成点咧？点解市面上会有咧吓？咁呢个成为咗大家嘅一个焦点。啊，最新嘅新闻发展咧，黎恩浩就系咧嗱，申诉专员咧今日咧就系宣布会就住咧呢个 CSI 口罩嘅生产分发同埋存放咧。作出主動調查嚇，咁啊，因為咧都睇到咧，而家係有可能咧，就係關注到有可能呢啲 CSI 口罩被濫用嘅情況啦。而申訴專員咧，亦都收到咧有關嘅投訴，於是咧就決定展開調查，就住咧呢啲嘅分發嘅機制同或者程序，如果存在不足嘅話咧，申訴專員咧就需要向相關嘅部門咧係提出一啲嘅改善嘅建議，避免呢啲 CSI 口罩咧。再出現濫用嘅情況啊！嚇，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大家唔知有冇喺市面度見過 CSI 口罩咧？又或者對於而家有咁多嘅 CSI 口罩流出咗市面，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啦！咁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啊，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梁酬庭你好。 系你好，刘生 你好， 你好，黎生 系。刚才咧都讲到话啦，政府嘅资料就比较笼统，就讲到话系由惩教署生产，跟住交俾物流署去分发俾各个部门啦。但系再仔细啲啦，即系究竟点样分发法，去到部门嗰度又点样派发嘅咧？你又知唔知道啊？ 嗱。其实咧呢啲呢个咧个普通嘅程序嚟嘅。首先咧，即系话如果你系需要咧，即系话要呢个口罩嘅话咧， 其實就係唔係話突然有呢個疫症先至有呢個需求嘅。咁其實一貫以嚟咧都係有嘅。自從咧呢個嗰個沙士之後咧，一變咗係慣性，即係都係要有存貨喺嗰個部門裏面嘅。即係每個部門需要用嘅話，都應該有嘅。咁即係呢個一直以嚟都係咁。而且咧，即係話個購買嗰個手續咧，大家希望大家都理解到咧，即係你要買出面嘅嘢嘅話咧，其實你首先要做咧就係話睇下政府有冇供應。咁當然咧，你口罩裏面嚟講咧，其實我哋睇到咧係有懲教署嗰邊係有一做嘅，即係話有供應嘅。咁因此嚟講咧，就所有部門係需要即係話要呢、這個即係口罩嘅話咧，首先你就向政府即係有關生產嘅部門咧，向佢購買又好，揾佢供應又好，就首先就向佢嗰度。如果你每一個部門係需要用口罩嘅咧，你一定咧就交翻俾物流處，由物流處嗰邊咧就統一去辦理嘅。即係話，因為我哋政府部門嚟講咧，買任何嘢都好啦，首先你要睇睇政府有冇得供應。如果政府有得供應嘅話，你唔可以喺出面買嘅。 嗯， 嗱個程序就係咁嘅。咁但係當你向政府攞咗呢啲貨物嗰陣時候咧，嗱一般咧我哋叫做貴貨。 即系 你每 年 有一个预算案做出去嘅， 每一季一季一季，即系 一季一季 就 供应俾相关嘅部门嘅，即系每一季啦，我哋俗称叫做季货啦，吓，咁就包括埋咧，你口罩又好，民防用具又好，吓，厕纸又好，都系每季我哋叫做季货去攞嘅，吓， 系， 咁于是乎咧，每一个 section 咧，即系每一个分部咧，你收到呢啲咁嘅季货嗰阵时候咧，就由嗰个分部咧就去分发俾同事去用嘅， 嗯。 咁如果你嗱而家你出现咗问题嗰阵时候咧，即系如果你要查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你嘅难度咧相当大嘅。 嗯， 因为 点 解咧？你流出去嘅话咧，你涉及个部门咧，而家全港嘅政府部门有七十几个，系咪？即系起码你有三分一人系用呢样嘢嗰阵时候咧，你就真系要查到落去三分一人每一个细分部啊，你都要查埋。 嗯，你又 睇到嗰、那个即系嗰啲边度系攞得最多嘅？ 系 嗱，老实讲啦，如果出事嘅话，肯定系用量最高嗰啲啦。 嗯，阿梁朝廷啊，其实你系咪掌握到咧，即系一啲部门咧去到分发，即系内部分发啲口罩嘅情况咧？因为都见到一啲传媒报道，就系访问过一啲公务员啦，匿名嘅公务员啦，都讲到话佢哋试过有一啲嘅口罩咧系不翼而飞啊，吓，即系突然间唔见咗，又或者咧系有啲嘅部门嘅做法系，即系有啲用量高嘅员工啦，前线员工啦，可能咧就费事佢日日攞啦，直头咧就成盒咧就一次过俾佢咁样。咁系咪有啲咁嘅情况？你了解到咧？ 你即系叫我督灰啫。 唔系，即系大概讲下你自己知道啲咩嘅事例啊，或者即系问题所在啊。 其实咧，我哋系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咧，即系喺个监管里边咧，其实系有啲做得唔足够嘅，好多部门都。因为大家都知啦，冇疫情嗰阵时候咧，呢啲咁嘅物品嚟讲咧，撇喺度都冇咩人去斗去攞，除非你真系即必须系要带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一般嚟讲咧就摆喺个吓、即系储物柜度，咁就系咁摆喺度噶啦。用咧就大家自行攞，系咪？有疫症出现嗰阵时候咧，咁啊大家都要去扑啦，系咪？咁啊老实讲啊，如果你嗰、那个部门里边有存货嘅话咧。我即系坦白讲，你可能咧一夜之间冇晒嘅， 嗯， 系咪？呢个情况唔系新鲜，亦都唔系即系少，即系间唔中发生嘅事咯。即系呢大家都希望大家理解啦，系嘛？即系呢个问题就系监管嘅问题咯。 嗯，阿黎欣浩同你倾下。 好，系啊，梁秋婷啊，其实即系如果真系讲紧啲部门嘅一啲。個人或者個別佢哋去即係挪用咗，或者係將啲口罩拎咗去賣，咁呢個自然係刑事啦。我哋都冇即係當然希望追查，但係我諗翻係頭先你講個監管嘅問題嘅，就係、是、其實即係即使譬如現在申訴專員公署佢話佢會主動去調查，即係呢啲懲教署口罩嘅分發嘅過程，但你自己覺得其實即係做呢一個調查，其實嗰個效果會有幾大呢？其實有冇啲嘢其實本身嘅懲教署都可以做到嘅，其實。 你好难去做，同埋我亦都唔乐观。你有一个即系满意嗰、那个吓、啊，即系俾到市民一个好满意嘅答复咯。 係嗱，譬如我哋即係之前亦都有傳媒去揾過懲教署，所以問佢哋即係點樣分發啲口罩啦。咁但係懲教署就即係回應就好簡單，就係話因為涉及第三者嘅資料，所以就不便公開。咁其實如果懲教署堅持用咁樣嘅態度，其實我真係做唔到嘢嘅喎。 嗱，我話俾你聽，你好絕大嘅情況嚟講咧，即係未必係涉及懲教署嗰個問題，即係話嗰個問題，懲教署最大嘅供應俾嘅就係物流署， 係 佢係單線或者咧，懲教署係會供應一啲咧 subsidy 嘅，即係話嗰啲資助機構嘅， 係 即係話可能係去同佢低價去同佢購買啦，因為你始終係資助機構啦，係咪？ 嗯， 兩大嘅客户嚟嘅。咁好啦，你懲教署出咗個產品之後嚟講咧，就交咗俾呢一啲嚇，即係承辦商係嘛，由佢哋去處理。咁承辦商咧，即係話得最大嘅來源就係物流處啦，係咪？物流處收咗呢一大批嘅貨，咁佢就分發佢有需要嘅部門俾佢哋用嘅，係咪？咁好啦，你部門嚟講咧，收到呢啲貨之後嚟講咧，佢就分發落去咧每一個。即係話 depot 啦，即係啲小型嘅辦公室啦，或者係一啲前線啦需要用嘅員工手上啦，係咪？一般嚟講咧，都係擺落去嗰個辦公室裏面嘅。咁由一啲咧，即係話部門嘅主管咧去管轄呢啲咁嘅貨源嘅。問題最出就點解街上有得賣咧？嗱，呢個就係好大程度就係、是。即係我唔敢講嚇、啊，即係話熱門嘅部門係乜嘢啦。總言之，你要睇翻就係話，邊一啲部門係即係較為係高危嘅， 嗯， 係咪？你只能講呢樣嘢嘅啫嘛。如果你話，你要查，其實我所以點解話我有難度去查咧？係咪？即係你去到再落翻去細嘅 section 裏邊嚟講咧，即係話啲小型部門嚟講咧，咁你點有咁多人手咧？你叫部门去交人出嚟，佢点交呢？ 嗯， 系有困难噶。 咁啊，梁卓廷啊，咁其实你觉得咁嘅情况之下，需唔需要建立一个严谨啲嘅一个管理嘅机制，包括存放啊？即究竟系咪话每个部门都需要有一个严谨啲嘅存放嘅安排？可能真系咧好有需要嘅，要签名嘅先至攞得，还是系即系而家各个部门需要可以自己去制定一个自己去到分发口罩嘅安排咧？ 其实咧，我哋觉得咧，即系政府亦都应该喺呢啲咁嘅非常时期，你一定有个指引。不过而家咧，应该咧就有個別部門都會做㗎啦，係咪？我就未必係全面去做。咁好多部門嚟講咧，都已經叫嗰啲即係下面嗰啲 section 咧，就一定要監管好呢啲口罩啦，即係要上鎖啦，係咪？以前咧就冇掩雞籠嘅，我咁講係咪？一夜之間可能咧你傳咗嘅嚇，可能你傳咗嚇相當部分嘅口罩，突然間你翻到嚟冇曬嘅。 嗯，梁卓廷又想问一下你咧，就系、是、以你所知，其实部门点样去点算佢自己嘅存量咧？因为即系而家即系政府得出一个数字就是，就系话啊，有大概一个月1100万啦咁样。 系 咁，但系即系以往就系可能好多物流处就分发俾各个部门之后啊，究竟边个知道即系用咗几多，或者系分发俾啲前线人员之后，究竟系咪真系有用到，还是储起咗？呢、這个其实你以你所知，各个部门有冇一个完整嘅记录系统冇嘅？ 冇嘅，呢、這個事實上即係呢啲，即係呢啲都我都話啦，冇疫症咧就冇人去關注噶啦，係嘛？有疫症先有關注嘅啫嘛，係咪？咁一般嚟講，你用唔曬嘅，你就擺喺倉度嘅啫嘛，係咪？唔會話有一個特別嘅位置係或者係上鎖去 lock 死佢噶嘛，唔會噶，係咪？即係佢拎，總之你係有事情發生，個個都要爭呢樣嘢嗰陣時候咧，咁就有問題啦。 Okay. 但系你到嗰阵时候咧，你话去监管嗰阵时候咧，已经系迟咗噶啦。我话俾你听。 嗯，嗱，而家其实都想问一下呢啲即系政府物资嘅供应链嘅问题啦。咁、其实即系当然啦，即系口罩嘅问题咧，系疫症出咗，大家先至非常之关注去点算个数量啦。咁但系譬如其实仲有好多一啲政府物资嘅即系耗用品啦，包括即系文具啊，以至头先纸张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物资等等咧。 其实呢有没有说分门别类，即有些呢就真的要去到登记才用得，或者是要严密地去到保存，或者是要到点算那个存量，而有些是不需要的呢？有没有这样的分类？ 其实呢我哋有 inventory 嘅，即係話咧，每一個部門咧，每一個細嘅好，大嘅好，都有一本咧，即係有一本簿咧，係登記咗個存貨同埋存量。然之後咧，有啲咧部門咧亦都做得好嚴格嘅，一支原子筆係嘛，你用曬咧就一支就換一支，係嘛？我只係換支芯俾你嘅啫，嗰支杆都唔會換俾你嘅，除非你話爛咗。有啲就係咁，即係咁嚴嘅。咁有啲嚟講咧就唔嚴嘅，就係話。哦，冇啊！你咪自己喺个柜度吓，自己攞咯，系嘛？嗱，即系大家嘅做法都有唔同嘅，就视乎咧你每一个部门自己有冇去严格即系去监管呢样嘢啦。 嗯， 咁一般嚟讲咧都唔会有即系好严格嘅，系嘛？好似嗱、我举个例子，系嘛？厕纸大家都用噶啦，系咪？即系你政府部门都有噶，系咪？一人每一个月系嘛，贵货翻嚟，每人每一个月吓。有一嚿嘅，有啲好啲嘅，有三嚿。咁佢其實唔會入倉嘅呢啲，一嚟到貴貨一翻嚟，即刻派曬俾伙計，係咪？用曬就你嘅事，唔關我嘅事，係咪？咁但係你同咧原子筆啦、啊，或者係一啲所謂而家口罩啊諸如此類嘅嘢咧，呢啲嚟講咧，其實咧佢就唔會話一嚟到就派曬俾你哋，呢個係不可能嘅事嚟嘅，一定係入倉嘅，通常都入倉嘅。 嗯， okay. 或者揾个柜入住佢嘅啫。 OK， 咁而家即系疫症之下，你觉得系咪需要去检讨？譬如某啲物资嘅， 一定系要检讨啦。 系某啲物资嘅使用。 而家咧就有啲部门咧，亦都即系做得咧比较即系吓，我哋睇上嚟啦，都过火嘅。 啊， 因为点解咧？有啲嚟讲咧，佢个存货咧，佢个section 里边咧，有啲存货喺度嘅，即系佢咁多即系年几嚟咧。即係佢唔係話個個月都用曬噶嘛 ？OK， 係嘛？ 咁 時間關係啊， 有啲貨喺度，但係中央一落命令嗰陣時候咧，佢部門咧個部門嚴起上咧， 好時間關係，多謝。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另外啦，锦田公路横台山一段较早时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咁嗰度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的段多车，龙尾油街干落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都是车多车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 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政令一点，健康加油站。 最近的疫情来势汹汹，令到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都百上加斤噶啦。我江卓儿在度提大家，除了要戴口罩、勤洗手之外，记得减少同朋友的聚会啦。咁已经帮到医护人员好多噶啦。最后，医护人员继续加油，我哋一个都不能少。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政令一点，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咧就系申诉专员啊，主动就住惩教处所生产俾政府嘅口罩，即系俗称 CSI 口罩咧，嗰个嘅分发啊，以及系存放嘅问题咧，咁啊展开一个主动嘅调查，咁因为都发现咧近排好多嘅 CSI 口罩咧就流入咗市面啦吓，咁就大家都关注到呢啲嘅 CSI 口罩原本俾政府用嘅，会唔会受到滥用嘅情况咧？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如果大家见到市面上啊有得卖，或者有人戴 CSI 口罩，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又或者系大家对于呢个情况、呢个问题有咩睇法嘅，都可以打电话嚟。嗱，恩浩啊，吓我哋刚才都同公务员嘅工会嘅总干事啦梁酬廷我都倾过，咁都讲到话，即系好多部门咧，以前都冇去到有咁嘅意识，就系话去到妥善咁去存放或者记录呢啲嘅用量，尤其是口罩啦。咁而家系咪真系个时候，大家要检讨下咧？黎恩浩。 我諗最基本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啦。其實即係當然可能過去因為沙士已經係17年前嘅事件，咁喺27年間都冇啲好嚴重、好大型爆發嘅一啲嘅疫症，要好極需要口罩。咁所以即係過去即係可能冇咁多嘅內部嘅監管，咁其實係即係都可以理解。咁但係而家呢個時候正反映咗就係永遠都要未雨綢繆，同埋係要即係做好一個即係內部嘅監管啊嘛。咁其實一個好基本嘅就係實唔同嘅政府部門，佢自己除咗佢自己部門裏面去審計翻，即係佢哋嘅開銷，尤其啲選耗品嘅開銷之外，其實即係審計處本身都可以做到啲功夫嘅。但可能過去就冇呢個討論，都冇呢個嘅即係迫切性喺度。咁而家就有咁嘅時機。但我諗，如果再睇闊啲嘅咧，就可能更加係一個外部嘅監管，就係話其實究竟而家嘅法律制度，係唔係已經有足夠嘅法律嘅工具係去就政府部門呢啲嘅做法咧，係做一啲嘅即係規管。咁如果你睇翻，其實呢個最後都係翻喺個資訊係唔係公開透明嘅問題。咁無論我頭先我哋討論過懲教署或者物流署或者唔同部門，其實佢哋要去公開翻啲資料嘅時候咧，其實往往都有個擋箭牌，就係我哋而家公開資料守則。因為依樣嘢目前咧都只係一個行政嘅守則，佢唔係一個法律嚟嘅。咁而其實喺早喺幾年之前嘅2014年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法改會已經討論過係咪要即係訂立一個即係資訊自由法或者公開資料法嘅一個嘅即係法例咧，去讓政府部門咧係跟住法例嘅要求咧，係可以去公開翻一啲公眾需要知道並且係有公眾利益嘅資料。咁其實呢個案例就睇到嘅情況就係話，其實即係口罩嘅分發咧，絕對係公眾利益嚟嘅，因為公眾而家正正就係需要口罩，而希望政府亦都帶頭可以做到一個公平同埋公正嘅分配嘛。無論係對政府嘅內部或者係外部之外，即係政府以外嘅做法。咁如果冇咗呢個資訊自由法，冇咗呢啲法律嘅規管咧，其實你真係有得政府部門冇嘅啫。點解大家會咁關心懲教署生產嘅口罩去咗邊一度？就係而家冇網管啊嘛。而冇網管嘅關鍵就係佢可以唔需要話俾公眾知道究竟佢係點樣分發咗啲口罩，即使大部分俾咗物流署，但係仲有一啲部分咧，佢可以任意去俾一啲唔同嘅機構嘅。而呢啲嘅公眾係無從得知嘅。咁個問責咪出現個問題咯。咁你睇翻而家政府其實成個嘅管治嘅威信、管治嘅正當性都幾乎崩潰嘅，咁你仲唔喺呢啲方面去做翻啲功夫，去嘗試挽回翻丁點公眾對政府嘅信心嘅話咧？咁我諗，即使係一啲唔關心即係政治紛爭或者唔關心抗爭嘅市民咧，佢哋都會對政府更加反感。 嗯，我諗其實嗰個成個嘅供應鏈咧，其實好多嘅環節咧，都係因為嗰個信息嘅問題咧，就引起咗好多大家嘅質疑啦。咁包括就係頭先你講到咧，即係究竟呢啲嘅每個月 下，即係百幾萬嘅口罩，究竟分發去咩嘅地方咧？咩嘅部門咧？每個部門攞到幾多個口罩咧？咁因為即係早前都有傳媒去到追問各個政府部門咧，咁但係就得唔到一個確實嘅數字，究竟咧每個部門咧攞到幾多？結果咧就引起公眾好多嘅質疑啦，即係究竟會唔會某一啲嘅部門攞到特別多嚇，唔合比例地攞得多，咁有好多呢嘅質疑咧，咁就政府都無從辯解，因為實在佢都冇公開咧，就各個部門嘅容量。咁至於頭先你都講到話咧，即係呢個嘅有啲嘅機構其實都可以向懲教署嗰邊買嘅。咁其實咧，根據政府覆一啲嘅傳媒嘅講法咧，其實係有少部分咧係俾一啲嘅社福機構啊，或者係學校等等購買嘅。咁有一個讲法就系话咧，就2019年嘅口罩咧，有120,000咧系俾咗呢啲嘅机构嘅吓，咁但系就唔能够提供到呢啲嘅机构、学校等等嘅名单啊、出货日期啊，以至量咁样等等。因为咧，惩教署就解释咧，呢啲系涉及第三者嘅资料，咁咧就话惩教署咧就唔会透露相关嘅资料，以至到咧头先都讲啦，即系呢个嘅一啲嘅口罩分发到各个部门嘅时候，啲部门自己又点样去管理呢啲嘅口罩咧？咁刚才同梁朝廷嘅访问都听到咧，可能咧真系喺疫症爆发之前咧，大家都冇咁嘅意识、咁嘅敏感度咧，去到妥善咁管理啲口罩或者系点算啲口罩，咁亦都令到咧即系呢个问题咧大家對於政府嗰個處理方法咧，好多唔信任啊！咁會唔會話真係要等到申訴專員調查曬、完成曬成個調查，先至去到逐一檢討咧？還是而家政府可以快啲喺唔同嘅環節嗰度都加緊把關咧？黎恩豪， 其實呢個好吊詭嘅，就係話如果當一個政府部門嗰個嘅管治嘅威信同埋嗰個市民對佢信任係咁低嘅時候咧，其實又反過嚟睇，點解我哋會特別對於申訴專員公署咁有信心咧？即係究竟淨純粹去依靠申訴專員去邀請公眾係去交意見書，而讓佢做一個嘅報告，是否足夠咧？我哋睇翻申訴專員嗰個做法。佢個權限都只係就住政府內部門一啲嘅操作去提出翻啲具體嘅建議同埋一啲嘅檢討，而佢係冇一種約束力嘅。實際上佢約束力都係好薄弱嘅。我哋頭先啱啱就係討論到呢個公開資料守則裏面咧，就係因為有一個豁免嘅條款，就係話如果係涉及第三者嘅資料咧，嗰啲部門可以唔公開的。但呢樣嘢咧唔係必然嘅。如果我哋睇翻比較翻一啲普通法國家，係用普通法制度的国家，其实他们有资讯自由法的时候呢，都会将一些豁免的条款分一些是必须要，必定要豁免，还有有些是有限度的豁免。如果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内容，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资料呢，他们可以透过去衡量那个公众利益的理据是不是充分呢，而都要公开那些资料的。那么这个就是反映了现在的制度上面就没有这种的操作。咁所以政府要檢討嘅唔單止就係佢哋而家內部處理手法啦，第二就其實都需要用翻法律嘅方法咧，去盡快訂立翻嘅資訊自由法。而第三樣嘢就係話，其實市民亦都唔需要咁被動咧，係去等待申訴專員公署做嘅調查啦。因為其實我哋現在嘅司法制度咧，如果呢啲行政部門佢哋嘅回應，佢哋嘅回應係唔你覺得唔滿意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去諗係咪可以都去用一個司法覆核嘅方法咧，係去揾翻嗰個嘅真相同埋公道翻嚟。 咁黎恩豪剛才就講到一啲更加深層次一啲資訊發放以至制度嘅問題啦。大家又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我哋電話旁邊有聽眾關先生喺度，關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系，唔好意思，就关于个审计署佢出嚟报告咧。 申诉专员啊，申诉专员。 对唔住，申诉专员出嚟个报告咧，我自己觉得咧就有少少comment 嘅，就系话其实每一次都系话检讨内部检讨，但系如果喺好多私人机构有啲咁嘅事发生，唔见到嘢，或者系拎出去俾人再炒卖嘅话咧，呢啲系刑事，系咪咁简单一个检讨算数咧？我真系觉得系咪应该？有些政府部門是做乜得，但如果私人機構的話咧，就拉得。 咁呢個需要去到警方去到搜證以至執法啦嚇。咁亦都政府講過話會嚴肅跟進嘅嚇。 係咯，但我成日好多時呢咁嘅情況咧，都係不了了之啊。到時嗰幾個月就冇人會記得啊，如果冇人再提啊，冇人做 follow up 啊咁咯。 你有咩建議啊？但係實在咧，譬如我哋喺市面嗰度見到有 CSI 口罩啦，咁都實在冇辦法一下子就追查到個來源係嚟自邊個。即係譬如你話，即係指控係可能會唔會有公務員挪用口罩出去買咧？咁但係你實在指唔翻係邊一個人士，你都冇辦法執法噶噃。 唔係，但係我經過啲資料。我相信警務處都好似收到呢個投訴嘅，就係見到有一個警務人員咧，係用警車係拎兩盒口罩俾一啲人士。咁嗱，呢個咧，我唔知可唔可以追溯到，但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有可能係濫用。 OK， 或者系啦， 多谢阿关先生嘅电话啦。咁其实头先都讲到话，即系早前有报道咧，就讲话即系有啲警车系咪怀疑去到交收口罩咧？咁其实即系警方嗰方面咧都有去到回应过嘅。咁就话即系冇口罩咧，系在于一个私人嘅一个用途嘅咁解。咁啊都有回应过嘅吓。不如听到位听众啦，有郑先生喺度啊，郑生， 郑生你好， 你好，系请讲啊。 好，我就有兩個 point 啫，就是、有兩點講啫。第一點咧，因為我有個朋友親戚咧，就喺政府部門係做乜嘢都做嘅，即係譬如類似幫政府去銷毀啲嘢啊，交俾啲外判公司咧，就運去填海啊嗰啲堆填區嘅。咁咧就以前咧肺炎咧未開始之前咧，政府生產即係。前教師生產啲口罩咧，不嬲都係過多，存放存到咧就過曬期嘅，個個月都要掉嘅。咁我可能懷疑呢啲貨咧出嚟賣緊市面嗰啲，一係就過期口罩，就呢樣嘢啦。 明白明白，多謝曬鄭生。 第二點咧，就部門與部門交收嗰時咧，如果作弊咧，嗰啲都好少量啫，根本就係市場如果賣嘅量大咧，就冇可能嘅。我就咁嘅意思啦。 OK， 好啊，多谢晒郑生嘅电话啦。多谢你啊，黎恩豪啊，咁即系都听过两位听众啦，咁都讲到话啊，会唔会有时即系头先都有个郑生都讲啦，会唔会话有啲部门存量好多用唔晒，咁可能结果就可能掉咗或者流出市面咧咁解？ 其实个即系其中一个问题就系政府内部有冇足够嘅指引系去俾即係依啲部政府，即係依啲嘅部門去睇翻，其實對於依一種嘅，即係譬如口罩依一類嘅衞生或者啲防疫嘅用品，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即係我可能，即係可能大家喺即係翻工喺公司，即係去攞多啲文具嚟用，同你真係需要用口罩，其實係兩碼子嘅事。因為第一，即係你而家口罩嘅需要其實係一個即係防疫嘅需要，而實際上我哋最艱難嘅就係話，其實疫情未完。而政府亦都開始叫人即係帶頭叫大家翻工啦，咁呢個情況係大家梗係會人心惶惶啦。咁就對一啲部門可能真係佢有好充裕嘅，甚至係過剩嘅口罩，但我哋都可能識得身邊嘅朋友係佢哋部門係完全冇口罩供應嘅，或者冇辦法有足夠嘅口罩供應嘅。咁呢啲問題其實反映咗就係政府內部點樣去有冇一個即係有系統咁去調配翻嘅資源啊嘛。咁而聽無論係頭先阿梁秋婷或者係即係我哋去睇翻即係唔同嘅傳媒嘅報道咧，其實睇到政府而家係冇呢樣嘢嘅，即係成日。跨部門之間嘅協調同埋呢啲系統咧係唔存在嘅，咁其實就好令大家擔心，就係話，即係最後會唔會即係公務員而家首先就開始復工，但首先可能更加因為呢個口罩嘅短缺或者係分發嘅即係分配嘅即係唔公平或者係即係分配得唔好，而更加會引發另一波嘅即係喺公務員之間嘅一啲。即係疫情嘅爆發咧，咁我諗呢個係大家更加關心。即係我哋唔係純粹話因為覺得政府分配資源分配得唔好喺內部，而係呢樣嘢都同公共衞生係有關係。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亦都關注到口罩問題。不過咧，就關注到清潔工咧獲分配口罩嘅問題。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最擔心嘅咧就係咧嗰個排水口有一個叫做 U 型嘅一個嘅隔水嘅一個設計嘅。 環境局副局長謝展環， 如果係個 U 型係乾咗嘅話咧，個糞便渠裏邊嗰啲嘅氣體咧就可以喺嗰度咧抽翻入去嗰個嘅室內裏邊。尤其是如果開咗個抽氣扇咧，咁就會造成負壓咧，就將嗰啲氣喺嗰度直情抽出嚟添。咁所以咧就一定需要喺個 U 型嗰個水格嗰度咧係落水嘅，就可以咧阻隔咗咧啲病菌喺嗰度咧吸翻入嚟嘅。 市民咧，呢个时候咧，可能真系要 check 下自己个住宅啦。尤其是如果嗰啲污水渠啊，喺个自己嗰个嘅浴室啊或者厕所里边嗰啲咧，咁你更加留意啦，佢有冇呢个嘅漏气嘅现象嘅？点样可以知道咧？咁样就好多时候，如果你喺个浴室或者厨房，经常闻到一啲不明来历嘅异味嘅，可能系臭味，可能唔系都好咧，就好可能咧嗰啲嘅喉管咧系有泄漏嘅现象出现啦。咁嘅话咧，就一定需要咧吓请合格嘅师傅咧嚟睇清清楚啦。如果佢系喺室外嗰啲咧，当然佢有冇泄漏咧，要走出去出边先至见得到啦。一般嚟讲咧，佢都唔系咁容易走翻落个室内里边嘅。但系如果系室内里边，就算系遮咗一啲嘅位置都好啦，有不明来历嘅异味经常出现嘅时候咧，差唔多可以话咧九成九咧系有喉管咧泄漏嘅现象出现，一定要揾人咧去检查噶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1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电话旁边嘅评论员黎恩豪啦。咁啊，关注到咧就系最近咧就有清洁工啊，食环署嘅外判嘅清洁工啦。就係、是、個投訴，咁就話咧，佢哋嘅公司咧只係準佢哋戴咧呢個 CSI 口罩啫，就唔可以戴師傅口罩，仲話咧否則咧會清潔公司會受罰添嘅。究竟事件係點樣嘅咧嚇？咁我哋請嚟一位工會嘅代表，清潔工人職工會總幹事胡美蓮。胡美蓮你好， 啊你好， 你好。嗱，想問一下係咪有啲咁嘅事咧？佢哋點樣講法咧？ 哦，咁咧其實就即係政府開始即係每日派一個嘅時候咧，咁咧就啲工友就梗係開心啦。咁但係本身佢哋一日要一個咧，其實係好辛苦嘅。咁我哋咧就好多團體啦，同工會都落去派咧，就希望佢哋即係能夠係一日用兩個有得換。咁咧我哋就收到啲工友即係嗰個話，哎呀唔得啊，公司係話食環署嚟 check 嘅時候咧，一定要戴佢個 CSI 嘅口罩。咁你知公司就於是唔知嘅食環署幾時嚟 check 噶嘛？有於是乎就嗌啲工友你唔好換啦，你要帶住佢啊咁。咁咧就即一路我哋去咗幾個區咧，都係收到咁樣嘅訊息。 嗯，咁但係就我哋都有向食環署去到查詢有冇啲咁嘅事咧。咁其實我哋處方就回覆翻我哋啦。咁就話咧食環署可以容許清潔工人佩戴唔係 CSI 口罩嘅，亦都唔會因為佢哋咧佩戴唔係 CSI 口罩咧。而對承辦商或者工人咧作出懲處，咁其實呢件事有幾真咧？其實有 嗱，我哋咧就收到嘅都係工友嗰方面嗰個嘅，即係佢接收到信息啦，同埋即係佢公司同佢落嘅 order 啦，咁咧就即係我哋估後嚟咧，即係當傳媒出咗，即係因為食環署嗰個澄清咧，就係、是、即係出咗傳媒之後啦，咁我哋覺得咁非常好啦，佢話係一個誤會。咁但事件係點唔知，但我就知道咧，職工又係經歷嗰個咁樣嘅即係消息啦，同埋一區，因為同我哋唔止一區嘅，咁又就都收到就其實我諗係嗱，我自己估計啦，就可能食環署要面啦，就或者係矯枉過正啦，咁因為咧就佢派咗 CSI， 咁但啲工友要換噶嘛，咁但佢一個又唔夠啊嘛，咁於是乎啲工友去換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又驚人哋係咪發覺，咦點解啲工友唔係帶住 CSI 啊嗰啲咁。咁我唔知啊，系点样，因为我未有机会， 明白 即系听到食环署个讲法，我净系睇到佢嗰个声明话误会，即系咁样样咯。 咁不如咁讲啦，咁其实即系头先讲话获发 CSI 口罩系开心嘅，咁但系的确呢个工作过程系要换嘅，可唔可以即系讲下清洁工人咧，即系每日用口罩嘅用量或者需要系点样 咯？我谂你可以想象啦，其实就算而家天气比较凉，咁啊，因为咧工友咧佢系做九个钟，然后即系当中有中途食饭。咁由佢哋翻工嘅時間啦，同埋放工去買餸咧，咁所以一日咧佢係要戴住口罩十幾個鐘。咁而我哋主要係嗰啲掃街嘅工友咧，佢喺街度做清潔，無論咩天氣咧，都係會即係一身汗嘅。咁嘅話咧，其實戴住口罩咧，其實都幾焗幾辛苦。咁而喺個工作期間，佢又要食飯啦、飲水啦咁。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過去一路都講咧，其實一日一個口罩咧係唔夠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即係食環署而家咧，其實俾嗰個口罩都唔係俾全部有嘅，有啲工友係冇㗎啦。咁呢個一啱先講啦。咁所以我哋即係見到咁情況咧，其實你可以想象，即係而家大家戴住口罩咁樣講嘢咧，可能都覺得氣喘啊、焗啊咁。咁但係戴住口罩做一啲勞動嘅工作咧，其實係做九個鐘頭，而 然後再翻工放工加埋咧，其實係冇乜可能係即係頂得住，即係嗰個口罩，即係嗰個口罩咧係仲乾淨，仲用得着咯。 嗯嗯，請阿黎欣浩同你傾下。 係啊，阿胡美蓮啊，其實咧頭先都提到就係、是、即係你好，其實你都提到就係話，其實即係供有一個口，即係一個即係一日一個，即係由政府部門供應口罩，其實都唔夠啦。咁亦都有其實唔同嘅民間團體啊、組織啊，去即係嘗試都係去即係派發口罩。咁我其實你哋接觸到幾多工友，或者係即係其實按你哋覺得，其實究竟仲需要幾多嘅即係支援俾到工友先至夠咧？而家 嗱，其實咧政府自己估計啦，即係我哋之前咧就都做咗個調查話俾佢聽。咁咧其實係工友佢自己公布啦，咁係有大概有30,000人。咁然後跟住咧每日一個嘅話，咁一個月都要150,000個啦。咁而家咧，佢只係俾70,000，即係每個月 CSI 口罩俾70,000個咧。其實呢個係已經係唔夠噶啦。咁咧，佢當中咧都係都好 mean 啦。咁就有一啲嘅崗位咧係唔會俾口罩啦。咁嗰度可能同佢慳翻一啲，譬如話松鼠組啊、洗街車嘅司機啊，或者喺垃圾站裏邊做管理嘅，即係睇住啲垃圾上落嗰個方文啊，管工就唔俾啦。咁就慳咗少少。咁但我哋都覺得咧，其實咧而家本身佢俾嘅 CSI 口罩咧，其實都唔夠工友每日一個嘅。咁所以咧，其實係都需要係職工友一定要有一啲嘅支援啊，或者有啲補給。咁當然咧，其實佢公司清潔公司有責任俾，咁但係之前就完全買唔到啦。咁就於是乎就民間就即係啲嘅支援就係補充咗啦。咁 譬如頭先即係你講到清潔公司，即係佢哋本身都有責任啦。咁但係即係按你所知或者所接觸到嘅個案，其實即係而家嘅即係外判嘅清潔公司有幾多少，其實係真係可以先即係可以俾到口罩啲工友咧？其實個外判公司都將個站會推咗去政府度，或者推咗去即係民間自救嗰度，咁就唔理呢啲事。 嗱，咁其實本身口罩都係公司嘅贊俾，但係喺過年嘅時候咧，佢哋俾咗咧，然後之後係一個即係全香港搶購潮，咁嘅時候好多公司其實都買唔到啦。咁所以呢一個其實我哋覺得即係如果佢哋本身儲備唔夠咧，咁你話即係公司有責任咧，咁當然係政府嘅監管過去係咪即係係咪令到佢確保個儲備係夠咧？咁呢個係即係佢雙方都有責任啦。咁由直到個搶購潮係即係公司人人都買唔到咧。咁由即係民間嗰個自救咧，就即係呢個都出現，同埋係必須啦。因為即係大家都好好，即係都睇到就係即係工人嗰、那個即係前線要處理咁多垃圾，同埋係啲街上嘅飛沫咧。咁其實都盡量都係去即係支援咗啲工友嗰啲咁嘅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一個責任，但係咧呢個我哋覺得以後要改善嘅。咁另外咧，我想提咗即係呢一個事件咧，即係我唔知會拆開啦。就其實係我哋更加關注，可唔可以講第二樣關注個嗰個口罩咧？就而家嗰啲受喺個地區裏邊，如果有隔離嘅家庭或者確診嘅疫下嗰啲嘅大廈咧，其實係而家嘅政府係要食環外判食環處，即係食環嘅外判清潔工係上樓去做啲嘅清潔嘅，或者執嗰啲垃圾嘅。咁所以我哋反而而家咧，啲嘅家庭除咗係即係口罩佢唔夠，另外就係咁嗰啲上門做執垃圾，同埋係每日要嗰座大廈附近要連續洗14日，咁嗰啲嘅清潔工佢個即係裝備夠唔夠咧？同埋嗰個處理垃圾嘅指引係點咧？咁啊而家係冇嘅喎，但係佢哋喺個合約就要咗呢啲食環外判嘅清潔公司派人去處理咗啦。 你會期望係增加咩裝備？甚至譬如話， 嗱、 就是， 咁第一，咁本身如果嗰個家庭佢隔離，或者佢仍然係有一個可能性會確診，咁事實上都有好多啲個案出現啦，隔離緊嘅時候出現，咁所以抌出嚟嘅垃圾，咁而家佢更一般垃圾處理喎。咁但係如果係響一個確診咗嘅人入院嘅話咧，咁其實嗰啲垃圾應該可能要入一啲，譬如我聽一啲醫護講咧，係應該要入一啲粉絲嘅袋，或者放喺啲醫護嘅廢物咁樣處理噶嘛。 即係可能啲膠袋啊、垃圾袋都要加強啲去 保護啦。或者 係 佢收嘅 時間關係啊，同胡美蓮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胡美蓮。胡美蓮就係清潔工人職工會總幹事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加强防疫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由下星期一开始加强对中国和南韩旅客的检疫， 兩國旅客只可以乘坐前往東京成田或者是大阪關西機場的航班，入境之後在指定地點隔離14日。康泰旅行社決定取消明日至到今個月31號出發的所有日本旅行團，涉及大約15團，一共大約300個團友，已經報名的顧客可以選擇轉團，保留團費6個月或者是退款。至於下個月1號或之後出發的日本旅行團，康泰就表示稍後再作安排。港鐵去年盈利119億3千萬，基本業務利潤105億6千萬，根據機制2億8650萬將會撥作票價回贈。港鐵形容去年是港鐵有史以來最具挑戰的一年，估計社會事件對客運業務影響達到23億。行政總裁金澤培說，由於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香港和內地的邊境口岸關閉，再加上雇員在家中工作，學校停課，本地鐵路服務的乘客量受到重大負面影響，今年頭兩個月總乘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34%。港鐵常務總監劉天成說，去年9月發生的列車出軌事故只是個別事件，會展開既定程序，考慮會否需要處分涉事的員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說，免費電視持牌廣播機構必須履行獨特的社會功能，政府不會徵收頻譜使用費。是否收取頻譜使用費並非基於免費電視台按通訊局指示播放某些特定節目。商經局說，免費電視持牌廣播機構必須為市民大眾提供免費新聞、娛樂、教育和資訊，以及照顧不同類型和年齡層的節目，並播放政府宣傳短片，以及在緊急情況下免費向公眾廣泛發放關乎重大公眾利益的信息。局方指出，過往因為香港電台沒有本身的電視頻道，要免費電視台播放港台節目只是要求的其中一部分，目前已經沒有充分理據繼續要求相應的廣播機構播放港台的節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听日局部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的合群街因为爆水管，合群街的唯一行车线现在仍然是封闭的，咁车辆是需要改行各长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世卫点名赞香港没有全面封关，但仍然能够有效应对疫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香港人确实是值得赞，好主动积极，逆境自强。如果不是人人戴口罩咧，咁喺行政上有慢有漏的情况，香港疫情几乎可以肯定比2003年严重十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 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黎恩浩啊，咁唔知道大家揸车搭车嗰时咧，有冇见过咧？即系行上天桥，有啲嘅路段咧，好似有啲嘅接驳位咧，就冇通到车嘅，冇继续行落去嘅，兼且咧，好似闲置咗好多年咧。嗰、那個斷口位咧都仲喺度啊，好似好多年咧都冇發展落去，有冇試過啲咁嘅？有冇見過啲咁嘅情況啊？ 咁其實都不時會見到嘅，即係其實你都覺得好奇怪，即係由細到大，可能喺某啲區，即係有一啲嘅路段咧，係永遠都係去到個盡頭就唔會繼續起落去噶啦，亦都唔知道就去邊嘅，即係好似當係一個裝飾品啊，都係一個真係可以俾人使用嘅天橋，或者使用嘅即係行車嘅天橋。咁其實呢啲情況咧，其實即係都可能都令人困惑啦，即係呢個唔單止係可能一年兩年嘅工程嘅問題，可能即係拖成十幾二十年其實都冇變過喎。咁其實即係政府係做緊啲咩嘅呢？ 嗱，又係申訴專員嘅報告啦。嗱，申訴專員咧今日就發表咗一個報告啦，就講過話一啲嘅閒置天橋同埋斷橋問題嘅一啲調查，咁就發現到咧就係而家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咧。有13条位于不同地区的干道或者道路上面有29个闲置的行车天桥路段或者是接驳口的。这些路段其实是最早是几时落成而又未起好的呢？可能有些早到1981年已经落成了，已经起好的了。但是这些断口位闲置了超过10年甚至有些是超过30年。那個天橋的斷口位咧，都仍然係未起好。咁啊，申訴專員就話咧，其實呢啲嘅天橋嘅駁口位咧，其實好常見噶，因為咧通常呢啲嘅交通網絡咧會分階段咁做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嘅天橋咧會留翻啲嘅接駁位咧，讓下一階段工程嘅時候咧可以駁一啲新嘅幹道、新嘅道路噶。咁但係咧而家咁樣閒置十幾年甚至30多年咧，咁其實咧就失去咗嗰個駁口嗰個嘅道路或者天橋發展嗰個嘅需要啦，因為咧可能你喺嗰條橋駁去第二度，可能有一個嘅舒緩擠塞或者係一個交通嘅需要啦。咁但係如果你下十幾年、30多年都唔發展嘅時候，咁其實嗰個交通需要咧就係被忽略咗30多年啦，亦都係失去咗咧發展呢個路段嘅時機喎，黎欣豪。 我諗嗰個即係令人比較困惑嘅地方就係即係如果係一啲即係長年係十年、二十年或者甚至30年係即係被我哋即係你我哋都可以話等於被廢置嘅一啲嘅即係一啲規劃嘅道路。其實究竟喺呢十幾二十年之間，其實政府究竟有冇真係去即係去即係回顧翻同埋去規劃翻下一階段嗰個嘅即係公路嘅建設？呢樣嘢其實同即係其實唔單止係純粹係講政府部門嘅喎，因為我哋所知其實對於一啲地區上面交通運輸嘅服務同埋一啲嘅基建咧，其實政府都係會諮詢區議會。咁十二十年之間發生啲咩事咧？咁我都會申訴專員公署呢份嘅報告固然係好具體無遺咁去提出咗個現況。咁但可能大家更加關心嘅究竟即係呢啲現況點解會產生？究竟過去嗰十幾二十年發生咗啲咩事？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政府其實都係應該同大家交代，因為事實上喺申訴專員公署報告裏邊羅列出嚟嗰啲嘅個案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過去成日都會即係我哋都會認為係啲交通擠塞好嚴重嘅一啲嘅位置嚟。 申訴報告咧其實亦都係舉出咗啲例子啦，咁都提到有呢個例子點解咁耐都發展唔到起唔好嗰條橋嘅駁口位咧？就係、是、因為咧有啲嘅地區嘅反對啊，咁包括咧就其中就舉咗沙田有一個嘅例子啦，有一條嘅主要幹道咧就叫做 T4 啊，咁就連接住青沙公路同埋城門隧道公路，亦都咧東邊咧就連接沙田路，就可以讓一條咧路咧就係出現啦，去到連接西九龍咧同埋荃灣啦，以至到往返馬鞍山同西貢嘅一條連接路嚟噶。咁但係咧就2006年嘅時候，刊憲咧土木工程拓展署將呢、這個 个 T 四嘅干道罕见之后咧，就收到好多嘅意见咧，就反对啦，包括咧就系咪呢个工程有必要啊？个道路走线系咪应该咁啊？土地征收嘅问题啊，以至咧对于环境啊、楼价、风水嘅影响咧，都系咧就喺呢啲嘅意见书上面咧就向政府部门反映，以至到咧2007年啦。咁亦都係沙田嘅區議會咧，係動議要求政府擱置呢個嘅計劃嘅，而之後咧就再去政府部門再去檢討，仲係覺得呢條路有需要，但係咧沙田嘅區議會咧仍然咧都係覺得冇迫切性咧係需要去興建。咁究竟呢個地區嘅聲音啊，係咪即係都某程度上係阻礙住呢啲嘅天橋嘅興建咧嚇？我哋不如請一位居員一齊傾下啦，就請嚟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主席容明洲。容明洲你好， 喂你好， 容明洲你好。 刚才引述了就是申诉报告就关于这个沙田 T4 干道起这么久都起不好呢，就因为这个区议会的反对，可不可以讲一下为 什么？哦，其实这样的，申诉报告可能他没有看回最 update 18年在交通运输委员会里面呢是谈过呢 T4 公路的最新走线的安排。咁因為最新走線個安排呢，其實呢某程度上呢係回應返呢就係應該係07年左右嘅時候呢，區議會啦或者沙田區嘅居民呢對 T4 道路嗰個嘅一啲嘅譬如景觀啊、噪音啊各方面嗰啲嘅即係憂慮，咁而作出一個優化路線嘅一個措施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其实咧就我嘅理解咧，就喺19年年尾左右啦，其实都又就咧T 四咧就已经系做紧一啲环评啊各方面嘅研究，咁就我都催促紧咧土木工程拓展处咧就希望咧尽快咧可以拎翻上区议会咧就去做商讨。咁咧，而睇下即係再徵集翻居民嘅意見咧，睇睇點樣去解決個問題。咁而即係18年嘅 T 四方案同埋07年嘅 T 四方罕見嗰個方案嘅分別咧，最主要分別咧就係原本咧嘅 T 四嗰個嘅條咧就係一條大概橫跨咗呢個城門河大概係有30米高度嘅一條橋嘅。咁咧就後尾嘅改變咧，就係將部分嘅路線嗰個架空段咧，就變成一個隧道段，就沉咗喺城門河個河底度嘅。咁咧就去令到咧部分嘅地方咧，被嗰個噪音嗰個影響咧就減低。咁而同一時間咧，喺近進景園嗰個位置咧，就將佢哋嘅翻馬鞍山方向嗰條行車道咧，就變換咗，就將嗰、那個佢將嗰個行車嗰個道咧，就搬近咗去文化博物館嗰邊，係啦。咁而作一個咁嘅大幅修訂嘅，咁所以咧就呢條橋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得意嘅設計嘅，就係、是、傳統區即係。這個香港的道路咧就是左上右落的設計，呢條咧係右上左落嘅。 OK， 係有呢個咁嘅分 別。但係容明洲啊，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點解政府部門結果即係花咗咁多年嘅時間，可能即係十幾年嘅時間，先至係決定到話要去修改嗰個方案咧？其實會唔會可以早啲傾咧？咁因為都錯失咗好多交通需要嘅一個滿足度喺度。 我谂咁讲啦，政府即系点样去做啊，或者成我未必能够知道点解我要摊咁耐啦。咁其实咧就系、是、佢哋发现咧就系、是、当应该倾三隧分流嘅时候咧，发现可能呢一个嘅大埔公路沙田段做埋扩阔之后咧，都会好短时间咧就会有呢个交通挤塞嘅问题。咁咧，佢可能喺咧櫃桶底度諗翻啦。哎呀，原來我哋有條 T 四公路嘅、哦。咁如果 T 四公路起好咗啦，咪可以將譬如大埔啊，或者北區啊，甚至乎馬鞍山嘅車流咧，就可以分流到去沙田路同埋 T 四公路咯。 佢哋覺得有助減低呢個大埔公路沙田段擠塞咯。啊，因為大埔公路沙田段擠塞都係啱啱先至開始去做嗰個擴闊工程啫嘛。 咁但係其實即係個耽誤咗十幾年咧，會唔會話都令到好多居民係感到唔方便，或者即係等咗好耐咁啊？ 哦，嗱，我諗咁樣啦，耽誤咧，其實居民提出佢哋嘅意見咧，我會理解，同埋都有一啲咧係需要政府部門去處理嘅。咁但係政府部門有陣時咧，佢哋會覺得或者有啲冇決心或者冇頭腦嘅一啲嘅同事咧，就發覺如果冇俾人追咧，佢哋就唔會諗噶啦。咁但係有啲可能有決心或者有魄力嘅同事咧，咪嘗試喺個櫃桶底度抄翻呢啲咁嘅道路出嚟，去諗翻會唔會可以做得到而去解決啲擠塞問題咯。啊，即係反而係因為有一啲嘅同事覺得用無為而治嘅方式，唔提唔勝，唔俾人追，咪唔做咯咁樣咁嘅情況啊。我而家喺議會上見到係比比皆是呢啲咁嘅情況咯。 嗱，睇翻咧就系喺2006、2007个咨询咧，咁都引述翻有好多嘅居民嘅意见咧，就担心呢个工程咧会影响到楼价、景观啊、风水啊等等嘅问题，咁以致到咧呢个计划咧都系搁置咗一段嘅时间。你觉得其实如果要去做地区咨询嘅时候，可能真系好多时都会引嚟呢啲咁样类似咁嘅理由去到反对啊。其实但系调翻转咧就令到呢条桥咧就冇办法起到咁耐。你覺得邊樣嘢緊要啲咧？還是即係你覺得諮詢嘅過程會唔會有得再好啲？即係當收到咁多嘅意見嘅時候，點樣去衡量邊個先係最大嘅社會利益咧？ 嗱，我諗其實咁嘅諮詢咧，就被即係受影響嘅朋友咧，會覺得永遠都覺得唔夠噶啦。咁但係問題係如何喺地區諮詢同埋做一啲嘅優化嘅地方上面可以同啲居民去坦誠去溝通咧，呢一樣嘢確實咧係即係部門咧係需要學習嘅，尤其是而家咧市民咧對呢一個嘅政府啦，或者係啲部門咧個要求，即係嗰個要求係日高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就係應該處事嘅部門嘅官員咧，覺得更加要去落多啲地區做諮詢，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咧政府我諗咁講，自從區議會選舉咧，今屆即係大部分嘅區議會嘅政府主席啦，都係由泛民嘅同事去掌握啦。咁但係咧，我哋亦都有一個現象睇到咧，就係民政事務處咧喺唔同嘅地方都有阻撓嘅。例如我哋頭先開嗰個地區設施管理及保安事務委員會。民政署可以要挟到咧，如果你一啲嘅委员会里边嘅功能职能咧系违反咗我哋嘅手印指引或者守则嘅话咧，我哋会唔提供秘书服务嘅。即系呢一个系对我哋一个讽刺。我哋即系作为民选议员，我哋其实有责任将市民嘅意见带入去即系议会或者相关部门噶嘛。 Okay, 但系你要挟我哋就唔提供秘书服务啦。咁我哋想做多啲同居民去同部門一齊落區做諮詢，咁你都拒諸我門外嘅，我哋可以點做咧？ OK， 好，黎欣豪同你傾下。 龍滿洲，其實頭先你都講到個即係好關鍵嘅問題啦，即係講區議會即係同政府同民政署之間嗰個協調。但我諗即係既然都係一個新氣象，咁你自己亦都係即係交通運輸委員會嘅主席，其實即係你會覺得未來四年其實有冇一啲即係喺你委員會裏邊係可以去改善到嘅？即係我哋頭先提到啦，其實即係運輸署可能係用成七八年時間，幾乎橫跨兩屆會期先至再將個 T4 方案提上嚟，會唔會可以喺委員會裏邊都可以做到一啲嘢，係責成政府去定期去檢討翻，同埋定期將一啲反確定咗個方案係再修改建設拎翻上嚟，唔會再喺度拖長佢咧？ 嗱，我諗呢個動作咧就要雙方面去處理嘅。第一個地方咧就係我哋當然就作為議員啦，或者係會委員會主席，都要經常咧即係同相關嘅部門咧就一啲區內嘅事件咧，或者係一啲工程咧，係同佢哋多啲溝通嘅。咁呢個我根本就做緊啦。第二樣嘢咧，其實咧 亦都要即係回翻帶咧。其實民政事務署咧，確實咧亦都有啲責任咧，係要叫一啲相關嘅部門咧上翻嚟區議會嘅。嗱，我舉個例咧，點解我哋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就係、是、今日我哋開呢、這個地區設施管理及保安事務委員會咧，嗱有保安嘢，正常應該有警察會上嚟啦。咁警察就話因為佢事忙而唔上嚟， okay. 但係咧。原來咧唔上區議會做一個任何嘅諮詢啊，或者答一啲提問咧，係冇罰則嘅。 OK， 嚇、啊，咁你叫我哋點樣做咧？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是啊、我哋其實咧都有對策嘅，就係、是、準備咧，我哋都會喺各委員會裏面咧都會推展一個叫做常設代表啦。 OK， 同埋我哋都會叫某啲部門咧、可能交啲密啲嘅進度報告，去敦促翻即係件事，希望可以能夠即係減少。呢一啲嘅情況再出現，或者係即係延緩太耐咯。 好啊，阿容銘洲講緊即係其他議題啦。多謝曬容銘洲嚇，容銘洲就係嚟自沙田嘅沙田區議會嘅區議員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轉頭再傾啊。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客席教授黄子慧，同我们解释一下疫症底下什么叫做超级传播环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我的体育知识都是从雷恒德博士身上学来的。 家居运动小贴士。 家居运动可以做一些伸展的动作，确保我们关节的柔软度得到好的保障。肩颈的可以做一下肩颈的伸展，也可以做一下推直手的伸展。腰背的可以做一个坐体向前伸。经常做一下这些动作，就可以确保我们维持有健康的体格了。 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项全能。 时间嚟到晚上嘅7:52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黎恩浩喺度啦。刚才阿黎恩浩都讲到同一个区议员讲到咧，咁可能都系喺个咨询过程咧都可以再做得好啲啦，系咪？你同唔同意啊？ 嗱，我谂其实即系个咨询过程所谓做得好啲嘅，其实系应该有翻个即系定期嘅汇报啊。即系其实政府部门嘅表现就系当即系区议会即系已经连续两次系去确置咗呢个嘅方案要求动。要求擴置呢個方案之後，其實運輸署又擺翻上去，咁其實嗰個過程係應該要更加做翻多更加多嘅諮詢，即係唔係佢哋自己內部去即係做咗個改動，然後先就再遞上去呢個委員會裏邊嘛。咁我諗其實嗰個溝通唔單止係講緊即係政府部門同埋區議會之間，而係話即係當區議會即係俾人哋。即係反彈翻個方案嘅時候，咁佢有冇再深思熟慮翻，然後再做翻個即係更加全面嘅諮詢咧？我哋當然要承認，就係其實即係任何嘅即係大型嘅基建工程，其實都會即係不能避免係影響到某啲嘅居民嘅。咁但係喺個權衡嘅過程，究竟有幾多個空間俾公眾去參與個討論，俾翻街坊，俾翻區議員佢哋去一齊去合作，咁而唔係純粹將區議會。当系一个咨询架构，咁头先即系容议员讲法，正正就系话民政处而家正正就系当你只系咨询架构，就甚至连秘书服务都唔俾你。咁我谂呢种嘅态度咧，喺未来5年都要改变。 嗯，究竟呢啲嘅讲紧嘅就系、是、申诉专员咧，就系、是、就住一个系好多嘅断桥闲置多年嘅问题咧，作出一个研究报告啦。咁究竟系咪真系话好多嘅呢啲断桥起唔落去，都系因为即系地区嘅反对咧，或者系有咩嘅原因咧？吓，我哋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咧，就系、是、土木工程处嘅。前处长刘正光啊，刘正光你好， 你好，你好， 点样睇今日日嘅申诉报告咧？系咪好多工程起唔晒，都系因为即系可能地区嘅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咧？ 即系呢啲嘅咧，又使好多因素嘅，譬如一条桥起咧，即系唔系话一个区嘅，系成个整体香港嘅交通嘅需要。咁即系譬如好似以前喺香港嘅东区走廊咧，一路由筲箕湾路去到中环嘅都系。高價，但係其後嘅即係因為填海嘅問題啊，海港嘅問題咧，就變咗灣仔嗰度走咗落地下，咁所以咧有啲即係隨著時間啊環境嘅改變咧，就係即係有所改變咧、那個方案係嘛？咁樣嘢就係要時常要即係再跟翻進啊，再睇下地區嘅發展啊，咁嚟更改咯，係嘛？ 對於今日嘅申訴報告，你點睇咧？即係有啲斷橋可能限至十幾年至三十幾年都不等。其實政府部門有冇真係叫做定期啊、主動啊咁去檢討呢啲嘅工程？其實可唔可以平衡到各方嘅利益，快啲上到馬咧？ 即係你咁講咧，即係三十幾年咧，似乎太過啦，係咪咁講啊？嘛，即係應該呢啲咁嘅計劃，好多時都係預載啲，譬如啲不同嘅區域啊、不同嘅新區啊咁樣。即係除咗你，如果佢哋嘅城市嗰個方案要改咗啦，城市設計咁啊，即係應該咧，即係嗰、那個即係斷橋嗰個咧，可唔可以？因為佢唔知斷橋嗰個位置，你前面嗰啲土地都俾佢壓住噶嘛。系嘛？咁應該有一個，我都覺得啱嘅，即係應該要有一個定期嘅討論嘅。 阿黎欣豪同你傾下。 係啊，劉生啊，其實咧係頭先即係唔同嘅討論，可能都講到有某一種嘅觀點，就覺得其實即係好多時候呢啲即係擱置咗嘅即係工程咧，可能好大原因就係嚟自街坊或者區議會裏面嘅反對。即係喺你自己過去嘅經驗裏面，其實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反而係即係地區居民先至？或者區議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呢，就是對於政府想推這些工程的話， 我不覺得，因為任何 工程都影響民生的，你跟民生有關係，區議會一個即很好的、即渠道，是吧？至於 有什麼不好大家傾下咯，是吧？即我們好像以前好像、高架橋啊、行人天橋啊，拎出來很多人反對，那他反對梗有理由的嘛，咁你咪睇而家要反對，咁然後從中揾個所謂一個平衡點，係咪？梗係可以解決嘅。但係你話啊，有嘢就唔做啦，就計就算啦。咁我覺得呢度唔係一個好方法。 嗱，咁譬如其實頭先即係我哋講過審計，即係申訴專員公署嗰個報告，其實都即係提出咗啲情況啦，都有若干建議，就係譬如政府係應該即係有啲跨部門嘅。即係跨部門嘅，即係溝通同埋協作啦，同埋加強翻地區諮詢。你覺得具體其實有冇啲咩地方係真係可以去達成到噶？啲具體嘅做法， 具體做法即係你首先你要有一個所謂一個平台先，即係你政一件嘢影響好多個政府部門，咁亦影響到好多私人，亦好影響街坊。咁係咪應該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部門或者有一個？所謂專責小組嚟睇呢件事咧，咁先。如果唔係咧，咁你區議員又提下，嗰、那個提下，始終係冇乜意思嘅。即係因為你講嗰啲講唔到事，話唔到事，亦唔決定唔到呢樣嘢，即係比較遺憾啦。 劉正光啊，其實這個資訊問題係咪都係一個問題咧？因為申訴報告都提到話，而家政府係冇一個綜合嘅資訊平台，可以俾公眾去到查閲呢啲嘅道路工程規劃進度嘅情況嘅。如果係涉及好多部門嘅話咧，就唔知應該問邊個部門去到攞最新嘅資訊。其實係咪應該整合翻一個平台，好似你咁講，係讓公眾可以查閲到咧？ 查閲嗰樣嘢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如果即係任何一單工程咧，佢都有個計劃噶嘛。啊，譬如邊個部門起嘅，負責起嘅，咁佢嘅計劃係佢跟進啊嘛。咁可以查閲就去嗰個部門查閲咯，係嘛？譬如好似啲有啲新大型嘅公路啊，或者橋梁啊，或者隧道啊，咁又係都離開唔到兩個部門噶嘛，因為。土木工程拓展署一个路政署啫嘛，即系佢执行佢系佢啫嘛。如果再默就话要睇下交通嘅规范，咁咪一运输署，因为佢系规范运输就可以，大家可以即系可以问得到咯，系嘛 ？OK， 好啊，多谢晒啊，刘正光先生啊，接受 多谢你。 刘正光咧就系土木工程署嘅前署长嚟噶，黎欣豪有冇咩嘅回应啊？ 我諗其實即係劉正光，其實頭先都講得好好啫。其實我諗即係所謂即係點樣跨部門去協作，最緊要係有一個即係有個平台。即係區議會其實本身已經係一個可以係一個好充分嘅平台嚟嘅。咁但係過去即係政府部門有冇善用呢個平台咧？定係可能即係得過且過啊？即係可能區議會否決咗你啦，咁你就唔再去做翻個反省，或者去再去有個新嘅方案去做諮詢咁。咁我諗即係其實，但係當然啦，我哋睇到未來一屆區議會其實都有好多暗湧啦，即係 行政 署都。 可能 似乎好唔願意合作。